一对比七月底穿越台海的美国伯克级飞弹驱逐舰、巡洋舰更具有空中作战管制能力、拦截飞弹能力强，而这两艘军舰母港都在日本横须贺港， 维持台海作为国际水域的这样子的一个现状的态度跟立场是坚持而没有改变，并没有因为北京的恫吓去做任何的调整。 美舰穿越台海另一重大意义就是反制中国将台海内海化的诉求， 只需要靠自己的就是国防自主，如此其他的盟友才会更加的就是有信心可以协防就是台湾。 明年度国防预算5863亿，史上最高，包含海空战力提升、天空新式战机等军售计划都能因应。另外，美国参议员提出台湾民主防卫租借法案，一旦通过，还能跟美军租借武器兵力，从各方面保卫台湾安全。三立新闻许前尤瑞波台报道。 侯友宜 一字排开，这23名挑战县市长选战的参选人为中国国民党全代会拉开序幕，紧跟在后的是党主席朱立伦的喊话表态。 下一个严主席坚持去做对的事情，我们可以当面表达台湾对经验的不满跟忧虑，我知道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反弹，但是国民党就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 夏立言访中事件，朱立伦正式公开定调，其实早在全代会登场之前， 夏副主席去大陆是正确的， 夏副主席去那应该是带着最大的诚意去为我们两岸的和平在沟通。 夏副主席在对岸就是直接当面很清楚地表达我们台湾人民对于反对中共军演的立场跟态度。 另类一言堂，党员统一口径说辞表达立场。夏立言访中返台后，隔天的国民党全代会，党中央表态，党员先后力挺，像极了送暖大会。 连国民党自己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又或者是执政县市的县市长，都不敢肯定，要求要透明公开。所以就朱立伦今天的发言根本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让全台湾民众在每一次选举投票的时候检视你的坚持，不要躲躲藏藏，不要对内说的好像是你在保护台湾，那但是对外又做给全世界看你正在侵蚀台湾。 夏立言不仅身为国民党副主席，更是台中市府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访中争议遭投入台中市长选举的蔡其昌连番提出质疑， 他的国际事务委员回国之后还讲这些话，那卢市长是支持呢还是反对的？ 敏感时机下的访中争议，对岸似乎不领情，即使国内批判与护航的声音并成，朱主席的表态似乎不认为夏立言何错之有。三立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大家好，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我是代班主持人钟年煌。今天是九合一选举登记的第一天，那很多候选人呢都抢头香，抢在今天是登记。但是在今年的九合一大选里面呢，我们一般来讲关注的焦点大概在台北市跟桃园市，特别在桃园市，上周末的时候民进党籍的前立法委员郑宝清宣布参选，等于是丢下了一颗震撼弹。那郑宝清的参选，第一个他有没有正当性，第二个他会影响到国民党、民众党还是民进党的选票呢？其实你从他宣布参选的场合，站在他身边的人大概就可以猜得到，大概对谁的影响会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台北市长因为是首都，当然是非常重要，黄珊珊已经正式辞掉副市长宣布参选。那朱立伦呢，在国民党的全代会里面呢，竟然采取了一个仇恨动员的方式。他说陈时中踩着10000多个人的尸体前进台北市，这样讲有道理吗？仇恨动员真的是台北市最好的选举动员方式吗？另外一方面，黄珊珊猛挖国民党的墙角，现在传出来蒋万安说连募款可能都募不太到钱了，那国民党当然也很紧张，蒋万安开始说我是中华民国蓝，我是正蓝，那这个也是诉诸于族群跟政党的颜色。国民党呢在召开了全代会，在夏立言从中国访问回来之后呢召开了全代会，可是这个全代会照理说它应该叫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但是国民党不小心可能写错字变成全国武术代表大会，在里面竟然可以大打出手。而且呢朱立伦这个党主席的领导威信在全代会里面受到非常严厉的挑战，所以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大选对朱立伦来讲他有不能输的压力，因为如果一旦输掉可能 他连2024年总统大选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另外我们来看，就是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周边军演之后呢，派出了两艘飞弹巡洋舰，直接大辣辣的就从台湾海峡由北往南开，而且第七舰队还发布新闻稿，今年跟往年还有前几次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次是军舰还在台海的时候就发布新闻稿。那中国解放军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其实也就只能用鲁迅的阿 Q 式精神胜利法。那到底美中两国的战略角力，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也会有讨论，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籍的台北市议员洪建义。 大家好。 再来是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再来是新北市的市议员参选人卓冠廷。 方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叶元之。 大家好。 再来是最近很红的网红四叉猫刘宇。 大家好。 那民进党立委庄瑞雄等一下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今天是登记的第一天，那这个桃园市长的参选人郑运鹏呢，今天一早就带着所有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呢去登记啊，母鸡带小鸡，要发挥团结的气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登记的画面。 运转桃园， 大进化。 主视觉上衣，口罩一致。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运鹏、桃园市长郑文灿率领绿营小鸡联合登记，只是近期行程接二连三，郑运鹏一开口就扫虾。 扫虾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行程上面的代价。这个我跟郑文灿市长不同爸爸不同妈妈。所以 DNA 是不一样的。 行程累归累，郑运鹏幽默自嘲，还在适应郑文灿的忙碌日常。而27号，总统蔡英文南下力挺，登记首日桃园队就打出团结牌。面对前立委郑宝清宣布参选，党内也表明登记就开除党籍。只是他最近争议不断，网红四叉猫更爆料，他发文后有大量假账号声援，还有御用的网军公司、 海外的账户来攻击我的脸书，详细一查。就知道缘由。 其实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不会被网络上的暗流淹没掉。郑运鹏的市长选情比大家想的还要稳定，3-1，我们也会赢。 党内民调也显示，郑宝清参选和民众党赖香伶票源重叠高，郑文灿带头反击3-1，只会提升绿营士气。对比郑运鹏带队出击，同一时间国民党却不见张善政带小鸡。 民进党在桃园的大团结是不需要营造的，他们在看桃园市长，我们民进党的转折。他们有很多冷言冷语，而国民党在桃园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受到支持。 张善政回访杨梅，传出自己 在机场线上拥抱，将人送上飞机。男子成功从缅甸 与桃园选战开打，张善政仍一如往常很佛系。三立新闻刘安静、石明晴、魏文轩，台北、桃园报道。 好，我想今年选举到目前为止最大震撼弹应该就是民进党的前立委郑宝清宣布参选啊。他是在8月27号，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呢宣布参选。其实那个并不是他的场子，他是这个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的一个叫董事长见面会的场子。那我们注意看到呢，郑宝清在宣布参选他旁边站的是哪些人啊？朱学恒、吴子嘉、李伟华，这是台湾民众党宜兰县党部的主委，然后黄伟汉，大家看到，好，那郑宝清在这个场合宣布参选，当然他有他象征性的意义，那他到底会拉到谁的票，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那我们另外来看呢，这个当天在台下的人有哪些呢？有这个毛嘉庆啦，这个都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的参选人啊，新党的参选人，就是没有一个是民进党的参选人啊，很奇怪齁。然后呢，这个郑运鹏8月27号同一天，这天是蔡英文总统到杨梅去，在杨梅后援会成立齁，他说让桃园继续有第一名瘦一点的郑市长齁，就是郑运鹏，因为现在市长也姓郑嘛，叫郑文灿齁。然后呢这个8月28号这个郑文灿针对郑宝清的参选呢，他是怎么回应，他说民进党呢所以成为民进党不是个人多重要，而是台湾很重要，团结是为了台湾。所以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冠廷齁。郑宝清的参选对谁的冲击会比较大？ 晃哥，这个问题大家都在问，我待会从民调社跟大家解释。不过我要先讲一件事，所有的民主政治我们在检视候选人，现任的看他政绩嘛。为了挑战者或者是要接棒的人看他未来的政见，你看到今天郑文灿带着郑运鹏跟一群所有要桃园要选的民意代表绿营 呈现出一个叫团结。嗯，而这个团结的气势，在这画面中大家看得出来，桃园不会因为任何人想要脱党参选，或者是有任何他自己政治上面想要做的事情，民进党不会分裂。我想这讲第一点。第二个，我回应一下焕哥刚才讲的、哦。上个礼拜五，其实吴子嘉董事长他们的这一个网络的这个座谈会，我先跟大家观众朋友讲，这不是一个纯网络的座谈会。嗯哼，在事前的宣传，其后的布局，其实就是为了郑宝清他要借这个场合要宣布参选。嗯哼，那我们要看一个候选他身边的人代表什么样的力量支持他选举，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大家检视的。嗯、我给大家看这个画面哦，其实当天呢，在这一个吴志强董事长他的这个开讲当中，你看到在郑宝清委员他旁边的，除了吴志强董事长旁边是朱学恒，在他左边的居然是民众党的宜兰党部的主委李伟华、嗯、那当然还有名嘴黄伟汉。而这一排人大家现场讲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我们看到吴志强讲的，我们郑宝清投下去这一票之后，郑运鹏保证落选。换个，嗯，这就是他们的诉求、欸，哎， 对。 当你提一个人，你的目标是要让另外一个人落选，请问你是真的是支持要让这个人赢吗？哦，这是我们大家观众要自有公断。接下来我要讲，其实我们之前党内或者是所有媒体也做了很多民调，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对于谁的冲击比较大？如果民调上面没有郑宝清，正常来说，张善政、郑运鹏以及赖香伶的民调会有一个数字嘛、嗯、那当然各个民调做出来偏南的民调做出来说张善政赢，现在如果有一些民调我们认为做出来是郑运鹏赢，但是有个共同特性，各式的民调放进郑宝清之后，郑宝清现在民调做出来大概 5% 到 10%、嗯、但是张善政跟郑运鹏同时往下降，而降的幅度两个人差不多、嗯、哼，以 TVBS 民调来讲，放进郑宝清之后，我们看到张善政跟郑运鹏同时是降3%，这代表什么意思？郑宝清的参选以及他的支持者的基础，并不全部都是绿的。嗯，所以今天郑文灿市长才要讲一件事情，跟郑运鹏才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在桃园，我们当然需要更团结，但是我管你是三打一还是几打一，今天这个态势很清楚啦。看到现场在台下，我再一次要强调，刚才是讲台上的人，对不对？嗯。在礼拜五郑宝清宣布参选，台下的人有谁？有国民党的毛嘉庆，有国民党的吴训智，有民众党的，还有新党的候选人。嗯，我想问这些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不会投吗？他真的会投民进党脱党参选的郑宝清吗？我相信绝对不会。嗯哼，那他到现场去支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只是为了要打击民进党的候选人，也就是郑运鹏、嗯。我认为这并不是真的支持你这个候选人。嗯、那最后的结果会如何？我认为他的效益会越来越低。嗯、因为绿的选票一开始，郑宝清委员他在桃园当然深耕多年嘛。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支持者，当你看到旁边的诉求是为了拉下民进党的候选人，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会适得其反。 好，那郑宝清这一次他决定要脱党参选，当然他没有讲脱党了，但是因为照民进党的党纪，我看他是一定会被开除齁。他一直在讲说民进党在桃园的提名呢就是黑箱作业齁。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民进党去改齁。专搞跟他屏东五州筹算齁。我们今天刚好那个庄瑞雄委员是从屏东来的齁。所以庄委员，没有初选民调就叫黑箱作业吗？ 其实在六都的一个市长的一个提名，在民进党里面呢、啊，其实是整个选对会啊，他要去找人选，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全代会里面是授权，这个是也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机制。嗯，那要找出一个候选人来，比如说连浩你想选台北，我也想选台北，大家都想选台北，嗯、那不是说谁来讲说好，就是你，就是你钟连浩，就是我钟瑞雄。也不是，大家会看，是不是这个咖？哎呦，看起来都像个咖，但重点是说，那怎么办？嗯，还是会有民调啦。嗯，民调都是大家内部来做一个参考。那有时候出来以后，像比如说，我要跟连晃你要竞争呢，党中央或者选对会民调已经做好了，人家一拿出来一看，庄瑞雄，你冷趴，中联化被砸趴。民调要不要公布？ 那有差性追不？ 我的意思就是说，看到这样的民调啊， 对， 那选调会拿这个民调给我看一下啊。我庄瑞雄看我的民调，恭喜连晃，你就是老大，就是你选，我们大家一起来团结。 所以有时候是顾及大家的感情嘛。 那所以说，就选对会要把一个人找出来，也一定要去做一个民调来做一个参考，倒不是要贯彻谁的意志，说谁来选。 说比较可以打赢的，说我偏这个我偏不要，我要找一个不会一定是选不赢的来，或者我喜欢的人来，不可能啦，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啦。所以这次看到郑宝清这样的一个参选，我看旁边站的这一些人，我也不认为这些人平常跟郑宝清有互动诶、欸。你说这个毛家庆或者其他站着国民党这些议员，郑宝清要参，大家过去我们也都认识的啊，那怎么会说旁边这些人跑出来了？过去也没有听过说这些人跟郑宝清是多熟啊，大家来力挺他的，这个有一点同床异梦啊。那这个有点在不同政党之间有一点政治上的一个劈腿，那这些人来的目的要干什么？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啊。那这对桃园这一局来讲的话，大家会到最后会看到说，民进党会越来越凝聚。这个力量如果一分散掉的话，那当然民进党非常的一个不乐观。 对， 那可是呢，就因为啊多了一个郑宝清来登记，真的登记参选以后啊，那我相信这个在往后的这89天90天里面呢、啊，民进党在桃园这一局里面呢、啊，会用更大的一个力量，我们的支持者会来更凝聚，因为毕竟啊，现在的桃园跟过去的桃园完全不一样。郑文灿主政以后啊，把桃园变成脱胎换骨，现在的桃园人所想的啊，会不会说，哎呦，过去这个地方是蓝大于绿的地方，如果会真正桃园现在是蓝大于绿的地方，国民党不会在这个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连续失去两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考验。那旁边的这些人，你说到最后会把票全部把他赶去给郑宝清，我不知道。但问题说，这些很摆明的，你就是国民党的人，你会把国民党的票带来给郑宝清，这个都已经脱离了整个政党政治啊，这一局太难了，水太深了，看不太懂。但是我看得懂的是说，民进党人会越来越团结。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庄瑞雄看不懂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一定是骗人的啊。因为其实瑞雄委员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嘛，你看旁边站的那些人嘛。你觉得他们平常是支持民进党的吗？当然不是嘛。那最后他们会呼吁他们的支持者把票投给郑宝清吗？我看是不会。好，那郑宝清在地方基层上有没有实力？其实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实力哦。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三次选举啊、哦，太早以前我们就不讲了啦。我们就从这个2005年那次，其实民进党提名他选过桃园县长，当时对上的是朱立伦啊、哦。那一次郑宝清是拿到38.32%，307,900票左右，朱立伦是60.84%，拿到488,900票左右，所以朱立伦大概赢了大概180,000票啊、哦。好，接下来就是2016年立委选举，当时他对上的是杨丽环啊，郑宝清是86,400票，50.05%，刚好过半。杨丽环86,200票，49.95%，其实真的只差一点点而已啊、哦。好，接下来2020年是蔡英文那一次选总统拿了875万票，其实那次对民进党的立委来讲，应该是相对是比较顺风的一次选举了啊。郑宝清一样啊、哦，这次对手换成万美玲，结果呢，郑宝清拿到97,316票，46.5%。万美玲拿到102,763票，49.11%，所以郑宝清那一次是落选。另外还有三位候选人，但是得票都不足3%哈。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洪建宜洪议员哈，因为你自己选市议员，你也是小鸡嘛哈。假设今天你是在桃园的话，你是民进党提名的小鸡市议员候选人，你觉得民进党的基层会更团结，还是因为郑宝清的参选，然后开始有一些分裂的情况？ 我应该是讲说，郑宝清委员其实在民主进步党里面也算是前辈了。嗯，那但是以在这一次选举来讲，刚才年旺哥有讲到这个选票上的一个结构，我们不要看2005年，我们看2016及2020年的立委选举，在2016的时候他险胜，那在2020其实蔡英文拿到870几万票的同时，为什么他的票数没有增长？这其实郑宝清委员自己应该要去检讨的。如果依照2020在选举，其实他应该是顺利连任没有问题，反而输的比例或、哦、比2016赢的比例那个趴数来得高，这代表郑宝清委员他本身在基层上面是让民众可能不是那么支持他。但我必须要提醒，我每个礼拜要到桃园去电台录音，那我也常常会事先先到那个地方去吃点小吃啦、啊，去聊天。其实我凭良心讲，大家对郑宝清委员的认知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那反而会认为说他这个人可能记忆比较差，可能某某场合遇到的时候，过去帮你的忙的人他也不会打招呼等等的问题。我只是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进步党所提出来的候选人绝对绝对不会因为郑宝清的违纪参选而导致影响到郑运鹏。或许郑运鹏郑委员比较玩起手式，在选举上面或许时间比较紧迫，但是过程当中郑运鹏选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第一名的市长郑文灿其实全部都在帮着他。那市政本来就是要延续的，桃园的民众桃园的市民其实很清楚的，桃园过去被国民党长期执政，其实凭良心讲已经让他们的市政慢了很多的建设，那反而是郑文灿来了以后加速了桃园，让全国民众的人改观，甚至于让他们在地生活感觉到幸福度。我必须要这样子讲，郑宝清委员的参选，我只要提醒郑宝清委员，其实我不瞒你说，您的得票以立委的得票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一次你违纪参选，甚至于说你旁边站的人，我凭良心讲，这些人的心态是什么，郑宝清委员你还看不懂吗？其实这些人就是要利用你嘛，他们的目的是想要让蓝军张善政顺利当选嘛？难道依你一个资深的一个立委，民主进步党的前辈，难道你的基本政治甚至都没有吗？这么好被利用吗？所以我必须要讲，依照你2020的那个选票来讲，你的得票率绝对不会你的立委的票数来得高。真的回头是岸，把你一生的对民进党对民主自由的一个声誉应该好好的保留下来，而不是因为你为了参选而参选，甚至于让你旁边的朱学恒啊、黄伟汉啊、吴子嘉这些人有心的利用，难道你真的没有明辨是非的一个想法吗？最后面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在桃园生根了这么久，我相信有你自己的一个政治地位，但是政治地位这一次要把你的筹码全部玩掉，那你自己要考虑清楚。我只能说以现在来讲，不会因为你的参选导致于郑运鹏的票散掉，甚至于被拉，你拉的票只有所谓的民众党讨厌民进党的票，而不为民进党的票跑到你那边，让你的票数有一定的趴数。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我希望你好好改变你的想法，不要再被利用。 好，郑宝清的参选呢，其实从吴子嘉这句话大概就可以看出他的目的。吴子嘉直接讲他说投郑宝清，郑运鹏保证落选。一般来讲，我们在推荐一个人参选的时候，一定说投他他会当选，对不对？结果不是，投他要让别人落选。那好，我们来看有时候看看竞选对手讲的话，其实比较像是真话。张善政。他说呢，郑宝清脱党参选桃园市长，显现民进党已经失去了向心力，失去了灵魂，也让党员失去向心力。那不晓得张善政如何解释国民党的苗栗跟澎湖，因为他们也都有人脱党参选。好，那郑运鹏喊话了，郑运鹏说，这时候民进党在桃园更需要团结。他说桃园队的成绩是现任市长郑文灿八年的市政进步上获得认同，所以参选是为了延续这样好成绩。所以东豪，你怎么看这一场选举？加上郑宝清之后， 就是这几个字啦，歹气托棚啊。 拍戏拖棚， 然后这拖 棚棚是郑云鹏的棚。 对，我宝清我认识太久了啦。为什么说就是战略目标是什么？吴子嘉他们来帮郑云鹏，帮那个段宝清什么？就是希望让郑云鹏落选嘛。可是我们反过来想，因为民进党是换人。换人的，换人从林志坚换成郑运鹏之后，还要怕这个郑运鹏什么？如果郑运鹏没有当选的机会，干嘛要拖他的后脚？郑宝清就是用制造民进党的分裂，要来拖后脚嘛， 对， 哇咖嘛，那反过来解释就是郑运鹏是有机会的，如果郑运鹏今天对张善政一点威胁力都没有，哪需要搞这个？ 对。不用大费周章， 选举有时候没那么复杂，大的趋势是这样的。我那么讲，四组候选人，因为郑宝清还没登记嘛， 对， 现在还可以讲，不会有选爸爸的问题，他一定不会当选。一个一定不会当选，没有未来的，郑宝清这样就是没有未来。他只能靠这场拖后跑开这个秋楼，赚自己的最后一个了。会赚到什么？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政治。在民进党里面，在全台湾里面，你在看那种一定不会赢的选举， 而且又是在最后关登记前你才宣布，你图的是什么？有些话讲白了很难听啊、哦。那 你觉得他图的是什么？ 我怕被告，我直接这样讲。 你可以讲含蓄一点， 我怕被告啊。 至少猫都不怕，你怕什么？ 猫不一样啊，猫有九条命，因为猫是已经有证据在手上。嗯，那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有听到一点消息。嗯，在跟那个吴子嘉合体开那场记者会之前，难道没有很多人去劝过他吗？嗯， 理论上是一定有啦， 而且是在消息曝光，是在有一些人自导自演，然后去讲说有赖清德啊，有苏家权什么的，放一堆有关民进党里面有人挺他的，或者劝他的，或者劝他干嘛的，那个之前就已经在劝他了啦，啊，公美天啊嘛，嗯哼，那你又不能用交换的，用什么国营事业的东西去换劝你嘛，这是不对的哈，嗯哼，为了要劝退郑宝清而用国营事业去干嘛的话，那是不对的，直接先讲，那你在原来的这个桃园的那时候考量名单的时候，他是第三名嘛，然后理由第三名出来代打的，嗯，那之前也好说歹说也讲不动嘛。那宝清从事政治这么多年了，你会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嗯哼，然后你开那个什么支票，什么年轻人要买在桃园买房子， 头期款政府帮他出， 嗯，你的公棒感。那是用骗票，我现在讲很不客气，因为宝清认识太久了，更不要讲说你遇到万美玲那场立委选举，嗯，因为这样我觉得太伤人了，虽然那是一个事实，但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你清楚知道你的被利用价值是什么，就你不会当选嘛，嗯哼，但是你有可能让郑运鹏不会当选， 对， 那这个局是谁要去布这个局？郑运鹏不当选，郑宝清不会当选，他对谁有利？ 对啊， 好，当然目标是这样设计，实际上运作下去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是另外一件事情。嗯、就说、嗯、你我郑布后面的人布了郑宝清，这个分裂民进党，跟你最后能不能分裂民党是两件事情。嗯，再过来就是你的选票，因为现在还没登记哈、啊，登记下去的时候，郑宝清的票是来自哪里？因为像毛家庆、小毛、嗯，我们很熟啊，我们是牌友，我们以前在立法院经常一起打牌的。那小毛是从这个以前是跑国民党的， 对， 然后呢后来就搞反同，然后呢后来就空降跑去中立要选那个市议员，那、啊、为什么选中立？那跟中立没有关系啊，因为桃园市议员席次最多的地方叫中立，嗯哼，好了，那就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了，那桃园国民党籍的现任议员怎么忽然间调了一个人下来？嗯。然后他用无党籍选，这你不管多多少少哈，有时候那个议员的票数差是很近的哈，嗯，你都会影响到他， 对， 所以小毛是没有曝光度的，为什么去郑宝清的场子？嗯哼，就是利用这个场子去挣一点曝光度，嗯哼哼，好，那问题是他是反同的，这个对他来讲，这个票本来就不是郑运鹏的票了， 对， 所以。未来这个票要怎么走？我用什么才讲说，郑宝清的目标是要去拖郑运鹏的后脚、嗯，可是你出来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吗？不一定。嗯哼，那因为郑运鹏有一个特性，他在从政，尤其到桃园去选立委之后，他的风格跟形象跟经营方式都不是传统的民进党。嗯哼，他很容易吸引到的是什么？是外来到桃园工作。落脚在桃园的，比如像龟山这一区，有很多是因为科技园区，所以买在那个当地，住在当地，那年轻夫妻，这个不是传统民进党的选票。嗯哼，谁会赢桃园？拿到中间选民，拿到年轻选民的人越多，他越有机会。嗯 哼，对，其实、 啊、这个票也不是郑宝清的。嗯， 其实我觉得东豪讲的分析还蛮有道理，因为桃园这几年其实外来人口很多哈。那郑运鹏除了刚刚东豪讲的那些选票之外，还有一个他是 那个钢弹迷哈，所以那个钢弹迷的选票应该会支持他哈。 嗯， 好，那郑宝清宣布参选，虽然大家刚刚分析看起来他当选的几率哈，我不要讲零啦，就是比零大一点点啦。欸，但是他的网络声量很吓人，欸，那个网络声量跟他在地方上的支持度哈是完全不成比例。那这个网络声量中间有没有什么猫腻呢？等一下我们就要请四叉猫来帮我们解析一下中间的猫腻在哪里啊？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眼前饭店应声倒塌，激起大片尘土。换一个角度看，旅馆地基遭暴涨，溪水掏空，房屋承受不住洪水冲刷，直接被河水无情吞噬。 This summer,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Sindh and Balochistan experienced 5 times the rain they usually do, and rain in the mountainous north is causing flash floods and glacial rivers, sweeping away homes, hotels, and bridges. 巴基斯坦正值雨季，就算当局六月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大雨来得又急又猛，河川水位迅速上涨，房屋不是被摧毁，就是全泡在水中，许多地区桥梁还断成两半，对外交通受到严重影响，上网人数也不断攀升。 The country's Minister for Climate Change says at least 33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affected by catastrophic flooding in recent weeks. Nearly 1,000 people have died. 巴基斯坦总理搭乘救难直升机前往灾区视察，发放物资，直言已经超过10年没有看过如此严重的洪灾。 It's flooding. It's a barshi flooding. मैं समझता हूँ उसको भी पीछे छोड़ दिया है और हर तरफ तबाही के आसार नजर आ रहे हैं。 不只是巴基斯坦，降雨量比往年多出好几倍。去年西欧百年一遇极端暴雨以及中国郑州水灾，双双造成数百人丧命，再次证明气候变迁已是不争事实。除了全球气温升高，增加空气中的水汽，专家指出，南北极融冰导致海岸线上升，台风或飓风过境，内陆城市更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现象，让水灾事件更为频繁。如今巴基斯坦民众沦为新一波气候难民，当局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希望尽快平息这场世纪洪灾。三立新闻谢霆锋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深陷解密风暴，案情也向上狂烧。美国司法部公开最新文件，解释为何要搜索海湖庄园，但文件却有大量文字被故意涂黑，被质疑难道有黑箱作业。 The first few pages of this actually do h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However, it's the back half.That's significantly blacked out. 美国司法部表示，涂黑文件是为了要保护证人，强调尤其被盗文件恐涉及美国国安危机，更惊动美国情报部门进行风险评估。 184 unique documents in all, 67 marked confidential, 92 marked secret, and 25 marked top secret.Some documents had HCS markings, particularly alarming to intelligence experts. 川普在任内搜刮了大量不能说的秘密，偏偏暗藏机密文件的海湖庄园再爆出伟岸大漏洞，居然有乌克兰女子假扮名媛多次潜入，甚至与川普合照。 Trump says that he declassified all these documents. He has just declassified them all. Well, I just want to know I've declassified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m president. I can do it all. Come on. 美国总统拜登暗酸川普，就算偷拿机密也不见得能一窥全貌，而川普会露出把柄，究竟是谁胆敢向 FBI 举报？前白宫高官透露可能是他。尽管川普始终否认违法，但眼看证据一一被起底，代表川普正面临严重的刑事调查，恐怕很难全身而退。三立新闻金学会报道。 自己的小孩在受到这种应该天底下的父母大概心情都是一样啊，对啊，心如刀割、啊。 回想起儿子当时遭遇的经历，爸爸满是懊恼，更是心疼不已，双手被胶布缠绕好几圈，被绑在背后。 好，郑宝清宣布参选。其实，在他参选之前，就很多在网络上常常在河道上面游泳冲浪的人，就会发现说，哎呦，这个吴子嘉，这个郑宝清的声量哦，很高很高。照理说，一般来讲，其实网络声量跟他的实际的支持度，某种程度应该是正相关。但是呢，这个我们很厉害的网络名侦探四叉猫哈，就发现了一个事情。四叉猫踢爆说，郑宝清用网军冲流量，而且你还找到这家公司叫做。 龙盛云控有限公司。所以四叉猫，你是怎样？你是一开始就锁定郑宝清吗？ 没有啦，其实我一开始对郑宝清完全没有兴趣啦、他也没有得罪我嘛。我本来是在因为有一个新党的得罪我然后所以我就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去比对说他用哪一家网军啊怎么样然后比对了几个晚上之后就发现说原来你跟郑宝清是同一家网络公司啊。所以我就顺便一长串就扯到郑宝清那边来了。我本来想说挖出来之后我想说等登记参选之后就是再来讲这件事。可是就是那一天郑宝清宣布要参选的时候啊就一堆柯粉牌笑啊说你们民进党分裂啦你对郑宝清有没有什么想法你想发表一下就是跑来笑我嘛。我心中想说好你们真的想知道那我就把这件事讲出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这样那个时候其实我比对很多我把他们的文章啊影片都看完然后好死不死就刚好看到他的直播影片照了几秒钟在电脑萤幕上就几秒钟。 这是应该是在车上的后座的截图嘛对不对 对车上后座他用一个笔电然后他开一个直播然后只刚好就照到几秒钟然后几秒钟我就看到一个很小的图看不是很清楚啦 对 但是这张图虽然说缩小但是我刚好就是去查一下当天就是因为他有日期嘛那个7月29号我就查一下当天郑宝清大图一模一样。 哇你怎么那么厉害那张图很小 是啊但是 你这样竟然可以发现。 就看因为看到一张图我就想说那我就查一下7月29号就是比较有地缘关系的人然后就去查一下说刚好你看一模一样吧就一模一样的图。 可是只有一张也不能证明什么啊。 不止一张啊后来我再去查了一下说因为他就在这边示范说他怎么灌赞啊灌观看数因为他还有其他影片他有其他影片就是说他就说他随便找一只小狗狗然后用 YouTube 频道去给他灌到几十万的观看就随便找一个没有人看的影片然后就要一瞬间灌到几十万的观看数这个很简单他只要一键就可以他根据他们说法说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60个账号然后他现场有60台电脑也就是说随便都是4-5千个账号可以就是发布实力说你想干嘛就干嘛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还有其他的我照看例如说这个啦像这一张这张一般人这也是一个截图 对 一开始大家一般应该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只知道这是一台笔记型电脑 对但是它其实有猜测的第一个是哥开杠然后第一个是应该就是宝了宝哥开杠 宝哥开杠 就是那个郑宝清他的 YouTube 频道 YT 的频道 对频道就有没有看到每一个都在洗每一个都在洗虽然只露出一点点但是就刚好被我看到了 你没有到国安局上班真是埋没人才 我就比较闲啦就真的是比较闲啦对然后接着我就刚好就又比对了很多其实我看了超多影片看得有点对然后刚好都有看到了以后呢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他的工作环境这个就是所谓的网军的工作环境就是各个电脑啦然后你看他们就号称说一台电脑可以就是控制60台手机对所以很有趣然后呢更有趣的是我往前翻他之前的文章这个也顺便说一下其实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就有注意到说他的那个假账号都会去留一样的话就是他都设计好脚本 所以他的留言都一模一样 对他留言都一模一样就一模一样而且你看他在之前去年的10月27号其实就表示说他接到某个那个县市长的那个选举案了所以那时候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他是接到哪一个县市长候选人的那个案子呢所以他没有想但是我有比对说他里面还有包括说他有称一个人叫做那个华董华董应该就是李伟华也就是那个民众党宜兰县党部的主委也就跟那个吴子嘉一起合开那个董事长的那一位对然后所以我就又质疑说是不是他们的董事长也有找人说灌流量啊怎么样然后就吴子嘉超生气他昨天就说要告我还骂我超丑对 听说你很难过是因为你被他骂超丑 没有没有被骂超丑没有很难过我难过的是他还说我是不是暗恋他我这超难过我想说我是叫这传出去我会嫁不掉对然后呢最近报来今天早上案外案对今天早上案外我有确认过这个账号就是那个网军公司的账号 因为它里面也有放那个他的名片，就是之前就有放，所以这确实是网军的账号之一。因为他主账因为被我公布了，然后所以他暂时关掉避风头，所以他开一个分。 所以这个是那一家公司的账号之一。 之一。 那他内容写什么？郑宝清先生。 对，他讲说郑宝清没有付网军公司尾款。 啊？ 对。24号就要付尾款了， 今天已经是29号 了， 拖了5天了。 对，他之前不是说投期款怎么样政府帮出哦，那他自己尾款都不，尾款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你不要只注重投期款。 所以你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等一下我帮你整理一下， 欸， 这一家网军公司你后来有查到这个负责人可能应该就是欧永义嘛， 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这个人听说故事也蛮精彩的， 欸，是 就是说你是认为郑宝清雇用了这家网军公司来帮他冲流量， 对， 然后点赞，嗯，然后这家网军公司里面的可能某一个员工 不是，就是老板， 老板本人说你尾款没有付， 对， 这么快就翻脸了， 24号过期了， 才五天而已啊， 哎，五天，所以才会不开心，才惯他五千怒啊，不然的话你以为五千怒是谁惯的？ 所以五千怒不是所谓的1450惯的， 五千怒一定是因为他没有缴尾款，生气去惯的啊！对，这个想的也知道，啊， 神也是他，鬼也是他，欸，哎， 对啊，他还讲说哦，我被惯，我一宣布我就被惯了4-5千怒，一定是那个什么1450网军什么绿营怎么去发动的，没有啊。谁叫你没付尾款？ 志昌，这个时间上合理，因为24号应该付尾款，对不对？ 对啊。 然后郑宝清宣布参选是27号。 对啊。 对不对？所以已经晚了3天了。 对啊。 所以你晚了3天没有付尾款就是5000怒，所以平均一天是1500多怒。所以如果今天再不付的话，那个会越来越怒。 欸，他有讲哦，他说他要是今天他没有把钱出来，他因为他刚刚也直接跟我讲说，欸，那个我上节目可不可以讲讲这件事。 嗯。 他说如果所以人家网军公司找上我申诉， 他找你申诉， 对，找我申诉。我跟你讲，网军公司帮你洗流量也是很辛苦的，该付的付一付。你看他有付从2.8万啊、18万啊，还有各个版面的那个流量都还没有结算。我跟你讲哦，要是没有把钱付给网军公司，他说他要把合约内容全部公布，就是郑宝清购买网军的合约全部公布，嗯，然后要开记者会。 嗯哼嗯哼， 对，所以。该付的还是要付一付，好不好？人家很辛苦，人家一个人最少要雇个3-5台，一个人大概要管几百个账号，欸， 嗯哼，嗯哼， 对啊，你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那个操控， 嗯哼， 对啊，钱付一付啦，宝清。 知道吗？我等一下再请教你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听说故事也还蛮精彩的。我先请教冠廷了， 嗯， 欸，刚刚四三八大爆料说郑宝清他指控啊，他这个是29号指控哦，哈，他说。他一宣布参选之后被4-5千个海外假账号攻击齁，然后他指控说这是1450，欸，照四三猫的说法是因为你自己赖账，所以人家网军公司去按怒啊。是这样子吗？ 花，哥，我在评论那个宝清委员他的指控之前，我先延续猫猫刚才讲的这个喔，嗯，就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宝清委员啊齁，坊间其实有很多公关公司都会跟各种要选县市首长啊或立委啊的团队兜售说我可以帮你冲流量。 嗯， 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啊，真的冲起来齁，那个也只是假的，那是虚胖，不会转成选票。 对。 那唯一一个会爽的人就是你花钱的人啊。 嗯。 那郑宝清委员他可能假设搞不好还没花钱齁，还 没付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就是他会让你一种假的现象，可是你会认为你自己真的有这么多的支持者。 嗯嗯。 假设刚刚四三猫他揭露这整个事情都是真的，我认为看起来八九不离十啊，因为那个画面什么都有。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宝清委员他一直在讲说他自己包含说线上的直播人气都很高， 嗯哼， 可是我们去看的他那个留言觉得有点怪怪的， 嗯哼， 我觉得四三猫今天是讲了一个真相，就是宝清委员他实际上在网络上人气并没有到达我们在数字上看到这么高， 嗯哼， 代表说背后有人操盘嘛，这大概第一个事。第二个事情是我特别因为宝清委员的指控说他被4-5千个海外账号去他的脸书留言去骂。 对。 但是我认真去了宝清委员的脸书看，我真的没有看到那4-5千个所谓的海外账号。我看到的是货真价实的真人真的在不爽他。对，所以这个我可能如果真的有你可能要出事啦，因为我到你的脸书去看，感觉是真的很多绿营的支持者，或者是过去也认同宝清委员的人看到你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觉得很难过啦。我看到是蛮多这样的账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要讲哦，现在郑宝清委员他站在出场希望有声量，刚才不公安公司以外当然提了很多政见， 对， 但我其中要讲哦，这真的是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要骗人，还是说你这整个就是一场闹剧？嗯，他不是有提说那个买房自备款， 自备款就政府帮你出 吗？ 对， 那大家就会问你一个问题嘛，哈，先姑且不论说这是今年选举，或者是过去十几二十年选举来的单一候选人提的最大的一个政见， 对啊， 嗯，因为这要花可能几百亿都不够，要上千亿的预算，嗯哼，这些财务规划都不计。真实的情形是，所有的懂房市的专家都知道，当自备款政府帮你付了之后，你会瞬间让房市变超热。 对， 因为本来一个年轻人，假如存十年的钱、十五的年的钱，终于存到了两三百万，可以去买一间两房、三房在桃园的房子的投期款。 对， 你瞬间变不用等这十几年。嗯，所有要买的人全部一起就下去买，你会造成是房市另外一种超热的状况。 我如果是建商，你桃园市政府补助多少钱，我就涨多少钱嘛。 对， 就很简单的道理嘛。 那换个，那大家都会质疑嘛，说那保监会你这个证件，你钱哪里来？嗯，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刚才大家看的都只是自备款政府付费，我认为他第二个证件更夸张。他第二个讲什么？他说哦，我们就用特别允许容积增加，比方说一个八层楼的房子啊，增加到十楼，嗯，啊，嗯，其中呢增加两楼，对不对？ 对， 一层楼给建商。一层楼给政府成立基金，啊，来支持这一个自备款政府付。我跟大家讲，这是超级无敌大，我可以直接讲骗局。为什么？我们所有在地方政府服务过人都知道，各个地方都市计划底下，你这栋大楼可以建多高，你的容积可以多少，要符合什么要件？你的交通规划，嗯，你旁边的公共设施，甚至连污水、雨水下水道，可不可以容纳这个地方住这么多人？我简单讲，八楼变十楼是什么意思？各位观众朋友。就是本来政府允许你建八层楼的房子，马上多25%，嗯哼，建商往上再多增加25%的容积，欸， 对， 这会变成是都市超大浩劫，本来不会塞车的，瞬间多了25%的车流，本来污染不会很多的，多了25%污染，本来公园绿地给某一个部分的人用够，多了25%的人。这会造成都市计划的大崩解，嗯，所以不可能有人这样做嘛，嗯，你知道现在建商想要多争取点容积，多要捐多少地，嗯，做多少的回馈，嗯，政府才会勉强多给他一点，嗯，你要多少的事情，嗯，你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嗯，所以我最后要讲，嗯，保监委他真的现在要冲声量了，不过有一些政见，哦，大家听听就好，那个真的是不可行。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待会回来继续讨论。 国民党全代会正在进行，台下的中央委员徐正文却跟其他党代表爆发拉扯。帽子男从背后灌徐正文一拳，让他倒地，连眼镜都喷飞。原来是党代表不满徐正文拼命发言，当场上演全武行。蓝营全代会上，还有党代表对朱立伦火力全开，质疑主席凭什么指定接近一半的中常委过度揽权？ 中常委的名额减到25席。主席要提名10名，这已经违背了民主的原则，那以后大家都不用选了，我只要去捧主席的屁股就好了，主席就提名我，我就是中常委了嘛。 台下欢呼声四起，让台上干部们好尴尬。国民党全代会不平静，努力营造的大团结气氛危机四伏。朱立伦跟22名县市长参选人一起挥棒打击，定调全党力挺林姿妙，但自家战将态度很保留。 现在目前为止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司法的程序哦，在司法没有任何定论之前，每个候选人都应该为他自己的清白跟权益做最后的一个打拼。那这一点我持保留的一个态度。 大家林姿妙，谢谢，大家加油打气，每一位都加油打气。 任凭各界质疑，朱立伦硬要挺到底，涉贪的林姿妙则成了全场焦点。 现在再简单讲一下吗？ 小心小心。 小心！ 勇敢起飞，敬好依然。 林姿妙投地第一，在大批媒体包围下被挤着走出全代会。朱立伦在全代会上营造大团结，更要巩固主席权力，但团结的表面下暗潮汹涌。前线格子刚刘安基正台中 SN 教主黄月报道。 伦敦民众聚集在英国能源监管中心外，举起白色布条呛政府根本官商勾结，因为近期通过的能源政策让他们难以接受。 The country's energy regulator has approved a huge price hike starting in October. Average household bills could climb to more than $4,000 a year. 英国当局表示，自十月开始，电费和瓦斯费价格上限最高可上调80%，这代表对一般家庭来说，每月平均能源开销将达$350，占平均收入超过10%。 It just has to be a change in lifestyle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you'll be able to actually survive it. It's not going to be an increase in wages. I know that for sure. 一想到薪资不见起色，能源价格还要再调高，民众怨声载道。英国当局也出面喊冤，表示碍于大环境因素，希望借由升高能源价格迫使民众节约用电。 You know, when you go back to last year, already prices were rising because economies were growing much faster out of COVID than people anticipated. Now, what's happened since then is a slow and deliberate turning off of gas into Europe by Russia. 事实上，不仅是英国，寒冬将至，但能源供需失衡让欧洲各国头都很痛。 France and Germany are recording record high electricity prices, and EU energy ministers are now planning to convene an emergency meeting to discuss what to do about their newfound energy war with Russia. 只是眼下英国如何化解民间疾苦，虽然让强森率领的看守内阁压力很大，不过九月后就无事一身轻，反而对最有可能接任首相职位的特拉斯来说，能源议题这个烫手山芋将成为他上任后首要处理的最大难题。三立新闻谢廷豪报道。 好，这家帮郑宝清在做网络经营的这个网络公司呢，它的根据四叉猫名侦探查出来的结果，它的负责人叫欧永义，欧永义，那他除了帮郑宝清之外呢，还可能还有帮这个宝哥开讲，宝哥开的是郑宝清的 YT 频道嘛，然后还有帮这个游志斌，桃园阿兵哥冠赞，好，然后呢，四超猫最后还说，奉劝各位网军头子还是空军司令，在工作的时候不要拍影片炫耀了啊、哦！所以，哎，猫猫，他这个欧永义好像以前还蛮多精彩的故事，对不对？ 其实有去查一下他的判决书，还有他一些脸书上，还有他一些新闻的上新闻的报道了。 嗯哼。 对，然后所以他小时候确实不太好。 小时候， 就假装叫小时候确实不太好。然后呢，可是他确实今天早上也跟我联系，他联系第一件事就跟我讲说啊，那因为他好像是之前有那个违法贩售口罩， 嗯哼，对， 违法贩售口罩，然后可是他说那个是不起诉的，他又跑来跟我申诉，我说哦好好哦、嗯、对，然后哦接着就是说提到说那个他确实有接很多很多的那个候选人的网军案， 嗯哼， 对，确实有接， 嗯哼，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是帮你把钱把郑宝清的尾款逼出来的话，你要告诉我其他网军案，我想听八卦。 他有答应你吗？ 他说可以考虑看看哟。所以郑宝清快还钱。 所以今天跟你联络是欧永义本人， 应该是。 他是在透过网络跟你联络， 我们直接用 LINE 嘛，加 LINE、啊哦、 直接用 LINE 加 LINE 直接 LINE、哦、用加 LINE。 他有没有跟你讲那个尾款还有多少钱？ 他有大概说个大概啦、 嗯、 他有说的总数，好像尾款不知道是占几趴啦。 嗯 哼， 对，好，我想说我只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我想看，其实我蛮期待看到合约的。 那总数是几位数？ 欸、 五位数、六位数、七位数、 欸？我们看合约说比较准嘛。我希望郑宝清最好不要还钱，没关系，郑宝清可以不用还钱哦。你不还钱，等那个厂商他说他开，有没有人愿意帮那个厂商开记者会的？ 当然我来， 有愿意的哈、哦。对，我们就直接把他的跟那个网军的合约书公布，看他有多少钱。原来他有那么多钱去买网军。 那么多钱，所以你是在暗示我们说这个金额还蛮大的， 不小， 不小， 听起来好像不小， 所以七位数， 不知道，我要看那个合约才知道嘛，又还没看到。 以你猫猫的等级，六位数你一定不会觉得很多嘛，对不对？ 是，我觉得好多，六位数好多。 好，这个事情很有趣哈、哦，就是说原本是应该是要帮郑宝清宣传的网军，但是可能哈、哦，照四超猫的说法说，可能因为付款的一些争议哈、 哦， 搞不好会翻脸。变成仇人也不一定哦。那这个里面就真的是有还蛮多八卦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继续追踪下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天申请憔悴和老婆李亚平来到第一殡仪馆，要送女儿于愿起最后一程。白色花海布置依照于愿起生前的遗愿，以基督教形式举办追思音乐会，于祥全则代表全家人和姐姐说说话，才讲第一句就忍不住情绪痛哭。 亲爱的二姐，我们大家都好想你，不知道这几天你在天上都在做些什么，你真的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但这时候老天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弟弟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谢谢你今生成为我的姐姐，下辈子我们一定还要再当一家人，我们大家都好爱你。 回忆着姐弟俩生活的点滴，说下辈子还要再当家人，让台下亲友听了鼻酸。艺人宋达明则担任主礼牧师致辞，包括副总统赖清德、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都到场致意，以及三立集团董事长张荣华也率领员工前来吊唁，还有演艺圈好友徐孝顺、 NONO、 白云、洪荣宏、黄希田等人都现身追思会哀悼。于天和李亚平在追思礼拜结束后，到后方看于愿起最后一面，难过到放声痛哭。李亚平还哭到瘫软，被人搀扶出来，让亲友不舍。预计中午在二滨进行火化，于愿起将长眠在基隆永和园区，和综艺天王诸葛亮当邻居。 投影幕上一张张照片，全是于愿起小时候还有家人想对他说的话。姐姐于孝平写下会帮忙照顾好小孩，弟弟于祥全表示真的很舍不得，对姐姐于愿起承诺会让自己越来越好，不舍说到下辈子一定还要当一家人。 他是一个很乖很乖的，算是就好像我女儿一样。那个时候他很喜欢唱歌，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了，他只是喜欢唱歌。 艺人黄希田深深叹了一口气，字里行间透露出无限不舍。艺人于愿起病逝，回顾他的一生，爱唱歌的他过去曾在南投驻唱，生前有录制单曲的计划，却未能如愿。婚后歌声感情丰富，于天也不时夸赞于愿起是三个孩子里最乖的。这次替女儿操办告别式，夫妻俩特地选了一张于愿起生前为了唱歌拍的宣传照当作遗照挂在灵堂。 琪琪这辈子很善良又孝顺，我有好多话都没有跟他讲到，我也还有好多的目标都还没有实现。 于愿起的亲朋好友纷纷到场来送最后一程，舍不得最爱的好朋友离开人世，许多人哭红双眼，讲到哽咽，纷纷表示会陪伴他的孩子走下去，让于愿起能安心离开。三立新闻郭轩，上外台北采访报道。 目前能够遇到的这个社会问题， 埋头狂做笔记，写到笔都要没水。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宣布参选，隔天积极为新政见暖身，锁定高龄换居政策。 接下去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社区互动，然后能够短时间之内提供大量的居住单元给年轻人在台北居住。公司协力的结合的话，我相信短时间之内，在20年内，我们要汰换掉5000-6000。 好，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呢是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哦，志胜好， 王哥好，大家好。 好，我们继续来看，就是郑宝清的参选哦，到底对蓝跟绿，到底对谁哪边影响比较大？我们一直还没有听到国民党的意见哦。哎，元智你怎么看？对你们张汉正是利多？ 我是觉得他拉不到什么国民党的票啦，因为郑宝清之前跟国民党都没有什么感情嘛， 嗯， 因为过去都同是民进党， 嗯哼， 现在关键是他到底拉不拉到民进党的票啦。 那你觉得咧？ 我看起来空气票是没有啦，但是因为郑宝清他客家人，而且他长期在桃园经营啦， 嗯， 所以如果桃园有一些宗亲或者是客家力量，他又认识过去有经营的话，嗯，他可能可以拉到一些。 可是郑文灿也姓郑，郑运鹏也姓郑啊。 对，所以就是看他 交都是正式宗亲 交情啊，因为选举有的时候不是只有说政党啊，或是说好像形象什么，有时候还是会看一些过去的交情。那他现在已经是无党籍的嘛，那无党籍真的就是看个人的感情票。 嗯哼， 那我觉得感情票的部分，因为他过去长期是在绿营，所以这部分一定是绿的比较多。 嗯， 但是有没有大到说可以影响选情，我现在还很难看得出来，可能要看民调啦。 嗯哼， 不过如果说 因为张善政现在跟郑文灿，不是郑运鹏两个民调很接近，非常接近。假设是非常紧到在1-3%之间的话，那郑宝清可能就会影响。但是如果说两个有点差距的话，那我觉得郑宝清其实没有太大影响。他就是现在有个话题，话题是在于说，哎、欸，为什么郑宝清他是民进党的算是创党的元老之一啦，因为他现在一直 po 一个照片嘛，就是他代替民进党去领那个党证嘛。 对， 那说连这个连创党的元老现在都离开了，那民进党还剩什么？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会有这方面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的边际效益会递减了。所以我是觉得对选举就是有点话题性啊，但是实际上我个人是觉得影响不大。 那你觉得他跟赖香伶谁的票会比较多？ 赖香伶会比较多， 赖香伶， 我觉得对，因为至少就是赖香伶他有民众党啊。嗯哼，那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国民党、不喜欢民进党的，可能会考虑投民众党。那郑宝清现在就是完全看个人， 完全看他个人 、嗯，看他以前经营的到底扎不扎实。如果说他经营的不够扎实的话，这次票我觉得会比赖香伶低啊。 你觉得他会比赖香伶低？ 对对对对， 那你 差不多了。 你会不会担心郑宝清分走那所谓的讨厌民进党的选票？ 本来讨厌民进党。本来讨厌民进党会投国民党嘛，可是现在讨厌民进党， 你把民众党放在哪里？ 对对对，我是说，在2018讨厌民进党就投国民党， 对。 但是现在因为民众党出来嘛，讨厌民进党跟国民党投不下去就投民众党，嗯，那、啊、这部分的本来就已经在民众党那边了，所以郑宝清出来假设是分这一块的话，也是分赖香伶的票，大概分不到什么什么张善政的票了。嗯，那你看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说什么？啊，那个郑宝清最近都是出现在蓝的媒体啊，或者是说你看是吴子嘉这些离开民进党人在帮他造势啊、甚至有一些比较偏蓝的名嘴，所以呢他吸引到蓝的，我觉得这个不会有这个状况，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看好戏的、大家本来跟郑文灿都没有任何郑宝清都没有任何的连结性嘛、大家以前跟他都不熟嘛，忽然间怎么变那么支持他，是认为说他出来之后感觉好像可以去乱民进党啊，大家是基于这种情感投射去支持郑宝清、不是说真的喜欢这一个人啊、那既然说你是出于这种心态去支持他的话，你最后票还是会投给，我觉得我们不会跑了，这个票真的就是不会跑，所以他要能够拉到国民党空气票，我觉得真的非常困难。那绿的他也拉不太到，我真的觉得他现在就是剩他个人的感情票了啦， 剩他个人感情。對對對，那他干嘛出来选？ 他可能不爽吧，因为我之前有 说什么， 我因为我之前都一直有遇到他啦，但他也都是本来他是信心满满啊，他说他自己做的民调他都是第一名啊，而且他也讲过，就是他也是私下讲，就是说小英总统是支持他的啦，就是说什么他蔡英文还 po 过他的脸书 ，po 过一张照片，包括有他的照片在脸书上面，所以很肯定他啦，他一直信心满满，可能忽然间那个林智坚出来，他有点接受不了啦，然后再来就是林智坚。好不容易他觉得被换掉之后，哎、又不是他，又是郑运鹏，他双重打击啦。那所以呢，可能基于这样的心态，就是要出来。我觉得应该是。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认为吴子嘉、黄伟汉还有那个 朱学恒 会支持他吗？ 不是，这我难的。我 他们三个都没有投票， 我不知道猜他们会不会支持他。 我其实我应该是补充一个问题啦，当如果说郑宝清要选的时候真的有所谓的情感票或是基层票、那我只能说这些票不见得是民进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 对 郑宝清出来的话，如果真的有影响是两党可能都有小小的影响，那真正大的影响还是民众党。因为讨厌国民党讨厌民进党，那原则上只能投民众党、那现在多了一个无党籍的选择，可能影响最大的还是民众党的。 对，其实今天我看这个自由时报有个报道，他说民进党里面有党内人士，他们做滚动式民调，发现郑宝清加入民调之后，其实民调掉最明显的是谁，你知道？是赖香伶，反而不是郑运鹏或是张善政。这跟建议刚刚分析的一样，就是说他其实影响到这个赖香伶的选票哈。那当然，对于张善政跟对于民进党应该也会有多少影响，只是说差别而已。好，接下来呢，看完桃园，我们来看台北市的选举。因为台北市的选举，其实正常来讲，过去每一次地方选举，哈，这个台北市大概都是焦点了，因为毕竟它是首都嘛，哈。但是今年的选举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点歪楼，哈，就是桃园的林智坚的论文，然后林之妙被起诉，哈，所以台北市好像比较没有受到那么多关心，哈。啊，但是呢，其实台北市现在慢慢的又抢回一些媒体的焦点了，那包含陈时中，包含 蒋万安啊，包含黄珊珊啊，那将来还会不会有其他候选人不知道啊，但过几天登记到9月2号截止啊。那黄珊珊呢，他在上个周末啊已经宣布请辞副市长，那正式现在卸下副市长，现在变成一个候选人齁。那他呢在参选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记者会上特别讲到说，台北市不要被蓝绿绑架齁，我们要超越蓝绿。我们先来看一下画面。 目前能够遇到这个社会问题。 埋头狂做笔记，写到笔都要没水。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宣布参选，隔天积极为新政见暖身，锁定高龄换居政策。 接下去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社区互动，然后能够短时间之内提供大量的居住单元给年轻人在台北居住。公私协力的结合的话，我相信短时间之内，在20年内，我们要汰换掉5-6千栋的4-5楼公寓。 黄珊珊要靠政府跟业者包租代管，共同合作，20年内汰换5000栋4-5楼老旧公寓，补足柯市府任内漏洞。但对手陈时中喊出4年内要让北市社宅达5.7万户，团队政策总召集人管碧林更把炮口对准黄珊珊，质疑上任后北市社宅删了又删才是停滞关键。 对不起，删掉预算的是台北市议会，所以不是你要盖设的他就盖设彩，可能陈部长没有做过地方的父母官，那这件事情也不是政府想怎样就怎样。 回酸陈时中没地方执政经验，但黄珊珊打着柯文哲接班人身份参选，党籍问题再成蓝营剑拔。 一开始他是用最深蓝的新党身份参选市议员，当选没有多久就马上跳槽到了亲民党，他居然可以跟对立面民进党蔡英文合作，接受他们的推荐参选立法委员。等到柯文哲一招手，他又毫不犹豫地飞到了柯文哲身边。 台北市在8年前已经超越了蓝绿，他们可能还没有跟上来吧。 左打蒋万安，右酸陈时中，黄珊珊参选后炮火猛烈，团队更定调未来一周一政见，要迎头赶上选战节奏。三立新闻李维婷、邓美君特报道。 好，不约而同，陈时中、黄珊珊这两天都提出跟居住正义相关的政见，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谈哦。但是我要先谈一个，就是说我请教建议议员哦。 是， 朱立伦讲说，台北市不能让踏着万具尸体的陈时中当选哦。然后柯文哲讲说，陈时中仇恨值很高。好，那陈时中呢？我觉得回的还 EQ 蛮好的哈。他说。啊，是柯文哲个人对我仇恨值比较高吧？他说我对别人没有任何仇恨。哎，所以这个登记第一天哈，开始就做国民党，看起来国民党跟民众党都在做仇恨的动员哈，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布条，哦，你跟陈时中的布条被人家挖掉，变成把脸挖掉，而且很明显是冲着陈时中去把陈时中的脸给挖掉了嘛，哈。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选举？哎，登记第一天就这样子，哎， 其实很清楚的。在基层的民众里面，这一次台北市的选举是历届来这几届来非常热闹的一届，嗯，那也就是候选人其实实力比较相当的。那当然民主进步党所提的继陈水扁之后提的陈时中是最有机会当选台北市市长的。那我必须要讲，第一个，朱立伦说他采的10000多人，我应该告诉朱立伦先生，麻烦你是不是当一个党主席的高度要讲清楚。整个疫情是全世界，我们今天不是说陈时中多好多棒多跟他拍手，但是他在防疫当中，他难道没有利用他的时间、他的专业跟他的精力，然后让我们全国的民众尽可能的伤害最低吗？这绝对是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人要叫你跟他鼓掌拍手，但是你为了选举，为了国民党的选情，也知道蒋万安现在是处于第三位的情况下，你用这种角度来打压，甚至于说来有点类似恐吓抹黑。 气势如虹，台湾球迷首 先。第二个，依照柯文哲讲仇恨值，我只能讲说，记得啊，最喜欢操弄族群、操弄蓝绿的是谁？柯文哲在8年前他选举的时候说，推倒蓝绿高墙。 对。 那现在选举，其实他也知道，他在民众心目中，尤其台北市中老年的选票几乎已经荡到一个底部了。 嗯哼。 民众党其实他的基本盘在10几%，无非都是比较年轻支持他的人。那他讲的仇恨值还好，今天 今天我们是陈时中的 EQ 够高啊。嗯。那如果换成蒋万安，搞不好不是这样子讲的。今天我应该是讲说，陈时中其实某部分他在基层的选情，他让人家认为说他的接受度，然后他的亲民度是够的。反而是蒋万安、黄珊珊没有那么的亲切。所以依照这个东西，这个选区是蒋万安的选区。 松山区。 松山区延寿街几乎都是国宅区。 哦，那边对国宅很多。 那也就是早期台北市在分割八个立委选区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北松山纳入跟中山区的原因在哪里？嗯，是因为这边眷村区 75%至80%。嗯哼。蒋万安的铁票区。所以这个行为我跟你讲，当天在27号晚上短短的三分钟割了两个大的陈时中的面。 都是跟你的看板， 都是跟我的看板，对。然后三分钟内割了两个，割完一个走去又录镜头再割一个。嗯哼，抓到他的时候，他只讲说：“哎，陈时中，哎，陈时中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哦，然后什么选市长的。”总而言之，他不支持陈时中，他支持蒋万安。嗯哼，那这种仇恨值到底是谁操作出来的？嗯，看起来就是蒋万安他们阵营。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柯文哲说的这个仇恨值，我个人认为柯文哲。仇恨值操作的是你啦，你现在应该是尽全力帮黄珊珊拉票，而不是尽全力来修理所谓的陈时中，因为你不是候选人。嗯，如果这样选下去，黄珊珊会被柯文哲拖累。嗯，我也呼吁黄珊珊，其实以你的政见来讲，你打的绝对比蒋万安好。嗯，第二个，你现在是作恶抢一呢，跟陈时中在拼第一名呢，所以你要赶快再加油，不要让蒋万安打过去了。我相信选举里面看头是够的。 所以其实选举齁，有时候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正面论述嘛齁，你争取支持当然就是各凭本事，然后正面论述谈政策，可是为什么会去一开始去做这种仇恨动员？其实他打的就是一个叫做讨厌陈时中嘛，就在全国打的叫讨厌民进党，在台北市打的就是讨厌陈时中嘛齁。但是陈时中这边我觉得他 EQ 真的很高，而且你看他另外一方面他是争取四大社团的后援会齁，包含福伦社、狮子会、青商会跟同济会共同组成台北市长陈时中这个四大社团的后援会齁。所以我请教一下庄瑞雄委员齁，就酸计咱本来都大家希望说正面选举多谈一些政见齁，怎么会登记第一天，而且是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是在全代会里面讲，就直接讲说陈时中踩着10000多个人的尸体前进台北市，你干嘛集中酸计安内算了干后。 这个叫做一个落后者的一个打法啦。嗯，你看这一次在台北市里面看得出来是选情非常的一个紧绷。当陈时中还没有要参选的时候，你看当初蒋万安真的是50% 哦。对， 看那个民调。那我从7月13号担任陈时中的发言人到现在，其实我差不多三天我们要看一次民调，三天嘛。其实我这到从7月十几号到现在，我已经没有看过蒋万安的民调超过3字头了，所以他当然会紧张。那以这一波你注意来看的话，黄珊珊确实是一路从10几%一这样上来到20几%到26%，也就是说黄珊珊是一路这样在挺进。为什么有时候要出来打黄珊珊？嗯，就很简单，攻击这个黄珊珊，希望把他给摧毁，蓝军的票回流到到整个蒋万安的地方去。可是你注意把他看，我们其实陈时中现在才是箭靶，就变成亲民党这边不是亲民党，就是柯黄珊珊这阵营，他也打陈时中，国民党那也打陈时中，我们一天就变成说我右边也要打我们，左边也要打我们，就应付的就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也没有关系。那黄珊珊阵营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认为说，你看哦，这个在台北市里面呢，蓝就会去斗绿，绿就会斗蓝，这个叫做政党恶斗。哎，一般台北市民会认为说，哎，有道理嘞，真的嘞，都蓝绿恶斗嘞，不跟他们玩了，我们不喜欢政党那边恶斗，我们来投黄珊珊好了。乍听之下，黄珊珊会赚到这一些，可是黄珊珊阵营是他斗蓝，他又斗绿，两边都斗。啊，就变成说，他们只要是蓝跟绿斗的话，就变成好像是比较没水准的。那一个人斗两个人，变成是最高尚的。这个讲起来也不通。陈时中出来以后，你注意去把它看，没高下马上就出来了。提了政见以后，其实一下子被重视，马上就会掉。大家好像是在比较不喜欢讨论政见，因为太麻烦了。你要去注意那些政见。像比如说我们一出场的时候，最针对的是因为 台北市民，尤其是内湖这个地方整个交通的一个乘客，大家觉得应该怎么解决？候选人当然要优先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啊，我们要提出来的前一个晚上，嘿，蒋万安最好玩，他也就跟你说，解决交通就很简单啦、啊，盖捷运啦、啊，给冲起掉了，完了得，啊，那这个叫政见。嗯，三岁小孩子也知道说，哎、欸，你这个如果现在两条捷运，你给它变三条、变四条，然后多加几条路，那当然会疏，对整个交通的会有疏解啊。可是你的具体做法是什么？现在真的提出来就只有一个人，叫陈时中提出来。提出来以后，你就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讲法反应非常激烈，很大，偷假波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很多东西是中央的啦，是啊。那你地方政府当然你要提出来，跟中央一起来合作啊。交通政策提出来以后是如此，对大巨蛋拖延宕这么久，好，那提出来以后，两个党也是跳。那其实你不要说啊，陈时中提出一些政策以后你反弹这么大，你只要把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主张是些什么讲出来就好，自己提不出来以后讲什么最好，用现在这样的方式，什么踩着那个整个这个万钧的一个尸体这样在往前踏着人家的尸体，然后来选这一场一个选举，这个就变成一种人格上的一个摧毁。那用仇恨来做动员的话，对他自己的一个深蓝他们的支持者来讲的话。有用哦，你不要说没用哦。所以选到最后便会变，国民党现在的思维就是说，我管你啊，我号召我过去的蓝军，我的兄弟们，大家全部都回来，用这种仇恨的一个方式，那很多现在跑到黄珊珊那边票，他自然就会回流到蒋万安的阵营。我一直在想说，这辈子在想说，这个蒋万安怎么会跳出来的？他本来也不姓蒋，我就看那个蒋，我在每次写蒋的时候，我想，哎，写到一半。那个我还装才输了你嘞，讲个装才输了，真的嘞。我那个姓庄的，一当算李不亚的，一当算起定，我的规矩我的庄个改改，那变蒋个较紧啊，那改姓改改安尼得啊嘞。所以他的优势真的是姓蒋，可是你到最后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啊，我这就姓蒋啊，姓蒋是啊，我要选台北市长跟你姓蒋有什么关系啦？所以用这样的一个仇恨的一个动员哦，太小看台北市民啦、啊。你继续把它看，很快下个礼拜的民调，我再来看一下的话，这个礼拜马上又会看到了。我再来看看他的民调到底是躺平， 可不可以 还是继续再往下？ 我可不可以补充帮陈时中讲句话？刚才黄珊珊真的针对的所谓的居住政策的问题， 对， 他认为说这是前市台北市议会同不同意？其实瑞雄跟我一样知道，我们台北市议会，你市政府的规划设计进来，通常议会不会不买单，只会最针对金额上面跟他的政策上面大与小给予建议，但不至于会去砍到他这个说居住的那个政策要盖哪几栋公宅盖哪，我们不同意他。所以黄珊珊一直说，哎，因为他没有当过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幕僚或者说行政官员，所以陈时中不懂。但我必须要告诉黄珊珊，你们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任内八年，你当了四年的议员，我当了八年的议员。柯文哲送进来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只有跟他讲说这个金额过高或过低，或者这范围过大或过小。所以黄珊珊不要似是而非，如果真的你有办法可以说你几年要提出几件物在柯文哲任内就可以做的，为什么不做？因为你柯文哲任内所执行的都是郝龙斌当时候定下的政策，你柯文哲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做到。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讲到，因为我在猜黄珊珊今天会提出他的关于住宅的政策跟陈时中昨天有关，因为陈时中昨天先提了嘛。陈时中的居住政策呢很简单，有没有道理观众朋友，其实观众朋友大家程度都很高，可以自己分辨哦。他提出来说他在四年之内社会住宅目标总户数要到57000户，那陈时中其实也肯定，他说其实现在台北市也有盖一些，但是还不到目标，就占全市住宅存量的 6%，把社会住宅的租金呢再降低 10%、哦、补助每个月再增加1500块，就是要让这个比较弱势的啦、哦、年轻人啦、哦、可以租得起，因为台北市的社会住宅租金相对比较贵、哦、好，那管碧玲怎么说呢？好，管碧玲讲、哦、他说虽然2014年柯文哲当时喊出社会住宅的总目标新建要达 5%， 除了前任市长跟中央推动的7107户以外，柯文哲前六年绝标虽然有12206户，但近两年绝标只有131户、哦、我不晓得为什么两年只能 绝标131户，相对减少很多。意思就是台北市现在根本不认真在盖社会住宅嘛。那蒋万安呢，他提的政策跟社会住宅无关，不过运动也不错啦，运动有益身体健康嘛。他说台北市民呢，你只要到运动中心这个免费提供你12次运动，然后呢凭基点可以换公车票、捷运票跟美术馆门票。我觉得这个政见基本上运动有运动也不错啦，不过最近这是他们的政见，但是呢就政治攻防上感觉上我这个请教一下这个东豪黄珊珊现在摆明的是在挖国民党的墙角啊，国民党其实也知道，所以呢国民党当时黄珊珊宣布参选前，国民党有通知所有里长说你们不可以去去要党纪处分国民党籍里长党纪处分结果当天各行政区有70-80位里长出席活动，因为国民党提出党纪处分要求不得出席，所以好几位蓝营的里长呢刻意不穿背心，但是有一个大安区群贤里这一位翁宏源里长，他是国民党籍的他也不怕他直接就说我支持黄珊珊，所以东浩你觉得这样有用吗？真的可以挖得到里长吗？ 当然挖得到里长，我都不能讲，我直接那么讲因为我其实我对黄珊珊的了解比对蒋万安多一点，因为珊珊是比较熟了，就是其实你在看那个不管是打陈时中啊，或者是国民党朱立伦，或者是蒋万安最近的一个做法，基本上都在巩固他的深蓝选票。 嗯哼， 因为深蓝选票会因为姓蒋啊，或因为有插国旗啊，或因为你打民进党啊就回来嘛。可是这涉及到一个就是你对黄珊珊的选票来源的判断是什么？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支持黄珊珊的。 嗯哼， 我认为他们比较属于中产阶级或中上在台北市来讲，收入是中上或中产。那或者中间偏蓝，或者你可以用浅蓝来形容，这种票本来就不是一定要投国民党的。 嗯， 那这种票有没有机会投民进党？也不一定太高。 嗯哼， 两次例外，一次是2014年的柯文哲。 嗯哼， 那时候跟连胜文 PK。 对， 好，还有一次呢是2020年的时候， 总统 大选。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就是说。选举里面仇恨动员是最廉价的，最简单的，因为它最好诉求。那2020年的时候呢，在台北市为什么呢蔡英文很高？当然是大家恐惧中共。可是那个恐惧里面不是纯粹的恐惧，代表我拒绝，所以也带有希望。希望不要被中国统治。那你再回来看，你从这个角度里，你再回来看台北市的选举，这台北市的选举今年，其实我平常我觉得我不好猜，可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我刚才讲一开始讲黄珊珊，我的朋友里面支持黄珊珊的，就属于那个中间偏蓝的，他不是正蓝军，也不是什么深蓝军，不是这种。然后还有一块呢，可是光靠这样你不会过关呢，这时候里长就很重要。台北市国民党籍的里长200多个。有70几个， 对，70-80个， 你不要开玩笑，台北市里长数大概就450吧， 456 嘛， 200个国民党都， 200多啊， 对，两百， 这个占比很高 三分之一啊， 他那天去的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讲说，总共去了70-80个里长，但未必都是国民党籍的， 对， 因为其实大多数里长应该是无党籍比较多，对， 可是你不要开玩笑，因为上次陈永德跟黄珊珊吃饭的时候是20个啦， 对。 那20个，我不要说全部都是国民党的了。国民党在台北市200个里长，陈永德那边就可以影响20个。就接近1/10了。 对， 好，那很简单。蒋万安如果够强，他如果是第一名，这些里长不会跑。我说实在，我不确定现在谁是第一名，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有点焦灼。就是因为我肯定的是蒋万安不是第一名，所以里长才会过去。好歹是刚卸任的一个刚请辞的副市长，人情一定要给。所以黄珊的票我猜是两种。他第一个族群就是他长期以来的那个中间浅蓝的。再过来呢，因为这样不够，所以里长。里长在台北市其实也不复杂，每一个里长手上都有票。他那个票是全部给蒋万安，还是他会在蒋万安，如果是国民党的，他会在蒋万安还是黄珊珊之间分票，就这么简单，他不复杂，因为这个票不会给民进党，无党籍的是三方都要抢。 嗯，啊，民进党的里长当然就会比较支持民进党，不用讲。所以后面看打法。但是我刚才还是要讲一句话哈，仇恨动员最简单，但仇恨动员的排斥性最高。嗯哼，你再看蒋万安、看黄珊珊跟陈时中，其实还有一种选法，就是希望动员，单纯要告仇恨值是打不赢选举的。我不客气的讲，民进党也玩过仇恨动员，在过去，可是仇恨动员只有一件事情，仇恨动员只能保你的基本盘，嗯哼，而且是最铁的基本盘。你要当选，你一定要说服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就不是仇恨动员了，嗯，他要求仇恨选民很摇摆，他的要求很多，但是你只靠仇恨，你只会有你自己的基本盘，嗯，你就跨不到中间。 嗯，的确哈，你看黄珊珊，哎，他这个国民党看到真的会吓到哦。仔细看哦，他当天28号，在内湖宣布参选记者会嘛，哈，邀请贵宾以基层人士为主，12个里长联谊会总会长到了10个，哎，台北是12个区嘛，所以每一个区有一个里长联谊会嘛，结果去了10位，哎，标喜公去咋没呢？有10个区的里长联谊会会长都有去哦，哈。也难怪哦，蒋万安在黄珊珊宣布参选之后呢，直接喊哦，蒋万安喊中华民国蓝啊，哦，然后黄珊珊说啊，你这个想法太封建了哦。蒋万安喊呢，我是国民党提名，哦，我就是正蓝军，我就是中华民国的蓝啊，哦，中华民国的蓝哦。所以哎，志成老师，现在感觉上是蒋万安跟黄珊珊两边在抢蓝军的选票，不管是意识形态上的中华民国蓝或正蓝，或是说里长国民党籍里长，感觉他们两边在抢蓝军的选票。那可是蓝军的选票，你们两个各就算各分一半好了，嗯，还是不会赢啊。 哦，没有错哦，所以我还是从刚刚这个黄珊珊的这个竞选来开始来讲哦，他参选那个来讲，其实刚刚看到你说12个里长的这个总会的会长是来了10个，嗯， 对， 然后刚刚他现场大概他会将近80个嘛，都用450， 大概70-80个里长， 20%嘛， 对， 很符合，就我先不管党派，嗯，哦，你就20%很符合，你用民调来算也符合差不多黄珊珊基本盘的支持率，嗯哼哼，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发的简讯告诉你说你敢去我给你党纪处分， 对， 那样的情况之下。有1/5，然后唯一的民众党的那个里长叫何国荣啊，我觉得他讲的也很直接啦。他说现场的里长还打个东西塞嘛，嗯哼哼，现场里长很多都是那个啊，就是都是支持原来支持国民党的，没有支持陈时中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这70-80个里长，有些他本来就是隐性的国民党的，嗯哼，这种他可能是无党籍， 对， 但是他就是支持国民党的。就说你到黄珊珊那个场子的里长，基本上就是偏蓝的。哦，不是支持蒋万安，就是支持黄珊珊。嗯哼，那你说黄珊珊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他可以动员到1/5的里长，然后12个可以动员到10个里长的这个会的会长。嗯哼，那代表什么？他在基层的实力，蒋万安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嗯哼，所以紧张到刚刚提到的，说紧张到他现在要开始喊自己是正蓝。 哦，对， 不管是你看讲说我就是正蓝，中华民国的蓝，哦，然后正蓝军的代表等等之类，嗯，开始不断强调自己正蓝，要强调自己姓蒋。哦，如果说哈，哦，黄珊珊是或者是以柯文哲来包装的这个选战打法是仇恨动员的话，我觉得蒋万安现在唯一的打法就是宗亲动员。 对，可是蒋不是大姓啊，他如果姓陈姓林可能还多一点吧。 也是啦，哈，但是该怎么讲，就是颜色动员，动员大家记忆起我是姓蒋的，嗯哼，哦，想办法回忆去进正蓝，这个就是你回到那个基本的状况。哦，那我还是把黄珊珊讲完。那黄珊珊那天这个起手式的时候，其实那个状况我觉得看得出，他基本上虽然是无党参选，可是他的基层实力跟市府原来给他的澳元恐怕在未来3个月还是会源源不绝。嗯哼，哦，黄珊珊到现在为止，我们如果你仔细想，他唯一被打的最凶就是行政不中立嘛。 对， 这还真的蛮惊人的，哦，嗯，你看这场人出柯文哲当然不用算了，哦，洋洋洒洒我们那统计出来17个官员，我就不一一念出来了，从副市长一路下来，教育局长，然后这个北捷董座到这个各官船局长，一路洋洋洒17个， 台北市政府一级单位一半吧。 开始，因为对他差不多都到齐了，嗯，戴着口罩不太好认，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台北市政府一级 单位的主管基本上全员到齐、嗯。这代表什么？代表着基本上市政府你未来三个月哦，一定会在那个擦边球的边缘想尽办法，不管是基层的绑桩，不管是行政能够的这种所谓的优势的澳元、嗯，柯文哲绝对不会客气的、嗯，这是一个状况。哦，那你现在回来看这个结构，陈时中我大概讲的都判断都差不多，就是他基本上是稳定保持第一啊。这个大概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哦。那现在刚刚讲，我说开玩笑说蒋万安他只剩下中青动员跟颜色动员可以打、嗯、哦，他因为他没有，他既没有政见，又不接地气哦，然后连他据他传出来说连募款都有问题。那黄珊珊现在是第一个，你有行政澳元；第二个，你有基层资源；第三个，他是两个人打一个人啊。 嗯，对，还有柯文哲， 对，还有柯文哲啊，现在很明显嘛、嗯，很明显看出来是。柯文哲专打陈时中，创造仇恨动员、嗯，什么意思？你把那一群不喜欢陈时中的人挖出来，就是所谓的蓝营。刚刚光哥讲的，我蓝营就算有六成好了，我把这些六成先激出来，然后再来蹭盘。嗯哼，哦，所以柯文哲打的是仇恨动员，打完仇恨动员之后他就有气保。嗯哼，那气保是气谁保谁的问题，那就是黄珊珊自己要努力，他只要能够像现在维持在跟蒋万安平盘，甚至赢一点点的情况，到时候弃保被弃的就是蒋万安了、啊。嗯哼，你姓蒋也没有用啊。嗯、哦，你弃，因为仇恨动员的结果，人家不是看你是懒、嗯，是看谁能够反绿、嗯。哦，这是柯文哲，所以两个人打一个嘛。嗯、现在看的是柯文哲跟这个黄珊珊去打陈时中嘛，蒋万安就把他晾在旁边，蒋万安旁边一直跳，我是正蓝，一直挥着国旗啊，中华民国颂， 没人理他， 没有人要理他，为什么？因为你被边缘化了、哦、所以其实这个选举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嗯、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大概就是这种方向。那黄珊珊做什么？黄珊珊就是挖基层，嗯哼，哦，然后用资源去绑桩，嗯哼，哦，然后再来就是。他自己形塑出一个，他是比蒋万安更有用，而且其实很多人都讲他确实是有能力的、嗯、这样子的一个人选、嗯，用这种方式去打正面选战，嗯、哦，那一正一负之间，其实你那个弃保的结果就是蒋万安在旁边挥着国旗、嗯，然后只能唱唱中华民国颂而已了。 其实游淑慧也看到这个问题啊、哦，所以你看他为什么去掀黄珊珊的底啊、哦？游淑慧说，黄珊珊1998年以深蓝的新党身份出道参选议员。其实黄珊珊第一次当选应该不是98年，应该是94年。嗯，哦，他是新党。好、哦，然后16年接受蔡英文推荐参选立委，现在又变成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接班人。啊，意思就是说，你一会新党，一会亲民党，哈、哦，一会这个跟民进党合作，现在变民众党，哈、哦。好，所以呢，显然国民党有嗅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其实蒋万安面对问题可能还不止啊。冠廷要补充，我们稍微等一下啊、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下一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北？ 砸8000万举办的台北城市博览会27号盛大开幕，但现在却发现英文官网错误百出。有专业粉专发文抨击，写下惨不忍睹的陈博会英文，不但台北市民直翻成 Taipei People， 决定下一秒的台北未来翻成 In the next second， 贴出图片用红笔划线，通通都是错。 翻成这样的确是有点糟糕啦，的确是给外国友人或是国际朋友有不太好的印象哦。亲爱的台北人，那他就直翻叫 Dear Taipei People， 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英文的这个 letter 的开头的写法，它整篇有好几句完全一模一样。它就是 Google Translation， 有专业，一定要相信专业。 英文老师也抓出错误一堆，官网在地生活的酸甘甜竟然翻成 Sweet and Sour。英文老师建议应该改成 Ups and Downs。这里是你我生活、工作、梦想的起始，也是中式英文翻译。Beginning 使用错误，应该改成 Your Dream Life Starts Here。原来这有些都是 Google 翻译。生活的酸甘甜确实 Google 就翻成 Sweet and Sour， 实际打几句中文都跟官网的一模一样， 会觉得有点不太好，因为国际上的东西嘛，有点太台湾的那种英文在上面，对不对？ 有点好，很好笑，可能 up and down of the life 这样子之类的，对，是人生的起伏。 虽然市府回应会全盘解释已经更正错误内容，只是第一时间严重的中式英文翻译已经出现，也让外界炮轰首善之都沦为丢脸之都。三立休息中央新闻台北报道。 市长换人，台中翻新， 市长换人，台中换新。 民进党籍台中市议员参选人一字排开喊口号，为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加油打气。竞选团队主委苏家全也来到现场，因为29号是台中市选委会开放候选人登记的第一天。 蔡其昌在第一天就来登记，表示对这一次市长的选举势在必得。过去担任公职的表现，立法院跟我一起创造新国会的表现，都值得我们大家期待。 抢头香登记，蔡其昌强调自己是迫不及待要为台中带来改变。 登记的第一天就跑来登记，我透过行动要告诉台中市民，我们台中的市政不能再等待，我会带领这30位议员努力的把台中的愿景告诉每一个市民朋友。我也有信心，35位议员，我们终将全力打， 营造团结拼选气势。蔡其昌强调，不论是市长还是议员，都要在年底选战大获全胜。而力拼连任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则透过竞选团队透露，预计在9月2号登记参选。 我们会一起陪同他来登记，哈，时间已经有讨论了，啊，那应该这两天我会做一个决定。 江启臣表示，卢秀燕对于选战稳扎稳打，国民党对于这一仗相当有信心，强调一定会到场陪同卢秀燕登记，但详细登记时间与来宾还在讨论当中。三立新闻陈苗孙杨小组台中报道。 三 Q 第三立，咱台湾人的未来，政治的门道，三 Q 讲给你听。别人不敢说的真相，你想听的内幕消息。 龙迪的三 Q 新台湾， 每周六下午2点到4点，敬请锁定三 Q 新台湾。 好，黄珊珊的优势呢，就是他有行政资源，所以呢，可以去挖走很多蓝营的庄脚。不过，行政资源的另外一面呢，就是万一你有行政上的疏失，你就要被批评。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谈哦。那蒋万现在有点腹背受敌的感觉哦，就是说他的面临蓝营的国民党籍的里长可能会被黄珊珊挖走加行政资源，再加上呢，哎，他说哈，这个风传媒一篇报道啊，说募款状况不佳，国民党人是担心说最后3个月是一大隐忧，哎。最后3个月不就是差不多就现在吗？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过人都知道，选举花最多钱哦。就假设我举例啊，假设你的选举经费总预算是5000万哦，你可能前面4个月，就最后1个月之前哦，可能只花不到1000万，所有的钱几乎在最后一个月会花光光。所以哎，冠廷现在看起来蒋万安好像状况不是很乐观，有点内忧外患的感觉。 是哦，我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哈，看到这个新闻，可能大家应该会有认知说，哎，是不是政商关系好的政治人物比较好募款？嗯，大家会有这个认知吗？ 对啊，对啊。 不过我跟观众朋友讲，我们在座很多有选举经验的前辈了哈，其实以前有个前辈跟我讲一句话，我自己下来选议员之后，我深刻有体悟。嗯，募款哦，其实除了政商关系外，最重要是两件事啦。嗯，第一个就是你的人气，第二个是你的看好度。我稍微讲一下，第一个什么叫人气，就是实际上你的支持度。 嗯哼。 所有的你的支持者当中，有人是哎出力嘛， 对， 有人哎小额捐款，嗯，哎有人他的公司有赚钱，哎捐一些政治现金合法的捐给你，这代表你的支持度， 嗯哼， 所以很合理的，你的支持度越高， 嗯， 你正常可以募款的金额就会越高，这是一个。第二个跟刚有点不一样，是看好度， 嗯哼， 在一些状况底下，你虽然你的民调还没有到很高，可是大家认为哎你最后你的气势有起来哦，你最后有可能会赢哦，所以看好度好。也很多人可能会支持你， 嗯嗯， 就是这两个是构成你最后你的募款状况嘛。那蒋万安现在会传出说他募款状况不佳，老实讲我没有这么意外。为什么会这样讲？如果不是假的，如果不是故意要假装哀兵放的消息， 嗯嗯， 主要是因为你看一个候选人，他从还没有被宣布提名，他是高达50几%， 对， 结果他从提名之后，民调从来再也没有往上。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到最近感觉沙卡都在搏斗状况底下，也没有往上反弹。 嗯， 那这个状况底下，大家认为说你选输的几率蛮高的。 嗯， 那你的募款可能就会出问题，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我认为是还是最核心。上一次选举，我们就讲4年前，当时丁守中、姚文智跟柯文哲，我们知道当时丁守中其实拿的票不算差， 对， 他跟柯文哲两个几乎是差不多的。 嗯， 现阶段所有的民调，无论网络民调还是电话民调。观众朋友可能不相信啊，可是这是真实的信息。蒋万安现在拿上一次丁守中的选票拿不到70%， 他有三成多快四成是流失的。嗯嗯。那为什么现在变沙卡都？因为上次的柯文哲中也有一些是蓝的，有一些是绿的，各自在回归。嗯。那这就合理了。我们从刚才讲的募款状况不佳，到为什么他们现在感觉是蓝营跟民众党啊，跟黄珊珊他们都在打陈时中。嗯。表面上打陈时中，背后不是打陈时中，背后是在抢蓝的票。 对。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嘛。第二个部分是为什么蓝营现在要去蒋万安、朱立伦他们要去操作？黄珊珊不忠诚，你过去一个人跳了几个政党，嗯，这也是在跟深蓝的要唤起说，哎，我才是正蓝军嘛，嗯。好，但是我最后要讲，刚才这些是现状嘛，但是他们所做的动作最后是什么动作？是用党纪要去要求国民党籍的里长不准出席黄珊珊的参选的记者会。嗯，刚才焕哥有稍微提一下嘛，以结果论来说。当天现场有七八十个里长到场，嗯，而且很多个里长出来有讲说，欸，我们看到很多国民党籍的， 对， 确实有出席。好，最后导致什么结果？我认为啦，国民党因为现在选情这么紧张的状况底下，台北市不可能动用党纪，他怎么可能把国民党籍的里长在现在选前把他干掉？嗯哼，这是完全再断蒋万一臂嘛， 没错。 所以他是不是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哼，那这一次也必须的状况是什么？那就是以后党纪完全荡然无存。嗯，你国民党中央讲的话，我可以不用服从嘛？嗯，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就是最后你再要用党的力量去动员丁森兰给蒋万安，大家更不理你，因为我会发现，欸，你看喽，你们讲的这么严厉，但我们去了最后也没事啊。嗯，那这我认为这个结果下去，一部分人会这样，另外有一部分人为了自保，有一些国民党籍的里长，他们就欸。党中央现在不让我跟朗朗后，哦，因为说真的，你看哦，刚才十二个选区中，十个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出席，我跟大家讲，这叫里丢头啦，每一个选区都有里长头，哎，欸，他们是里长之间，不论是协调还是票选出来，就里长的领袖啊，十二个到十个，这代表什么意思？大家各自都去啊，互相支持啊，这个是一个默契，但是会有一些国民党的里长，那就与其这样，我不要用国民党籍选总可以吧？所以。他们一方面党纪无法落实，二方面有一些国民党里长索性我就无党籍去参选，那这个对于蒋万安当然是更不利的，因为本来有挂党籍的国民党里长，我还可以拜托他，哎，欸，好好帮蒋万安盯一下。那现在这样的机会连有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个选情下去对于蒋万安是不利的。 哎，东海要补充， 我讲一下蒋万安的募款如果会发生状况是为什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蒋万安那时候民调是快五十，哦，40几50，那个时候情势一片大好。然后就其实有很多企业界的哈，对，我想企业界你不要想说一定是上市柜公司，不是不一定， 对， 就是他愿意上市柜公司有时候选举不一定捐很多钱，选举募款其实要募那个愿意出钱的人，那就有一些台北地方上的企业愿意出钱，事实上已经帮蒋万安找了办公室，嗯啊，就是钱不一定很大，嗯，因为租比如说我在内湖南港还是松山新营。帮你出一个钱租半年或一年的这个付一我先付半年的房租，你就有个办公室啦，水电费啦，然后你再派人进驻嘛，你就有一个活动空间。可是蒋万安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蒋万安那时候怕人家过来黏他，你知道很骄傲，他觉得哎，欸，你这时候你靠过来是要干嘛？气到后来这些过去是捐钱给国民党的这些企业主啊 ，keep 不，嗯哼。直接就算了，我宁可让房东罚钱，因为那个要签约的嘛，那个要没收的，你的签约金就没了。Why？ 所以蒋万安发生过这种事情。 嗯，那这样以后谁要帮你懂内？ 我不知道。 是啊。 所以，嗯，朱立伦后来去接管蒋万安的竞选总部。嗯，我讲叫接管哈，所以你才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进去了，然后有林奕华去当总干事。林奕华当总干事的时候为什么会拖时间？就是跟原来团队的那个磨合出问题。嗯嗯嗯嗯。好，那现在怎么还会缺钱？因为传统上确实是有一些大企业是国民党的选举多少都会捐钱的。嗯。比如像蒋万安这样子，那就是自己没搞好啊。你自己把原来是排名第一的搞到现在混沌不明啊。那企业捐钱是这样，通常来讲，像台北这种首善之欲是两次，第一次叫人情捐款。嗯。你来。我一定给你，嗯，好，那像市长级的100万起跳是很正常的，选到现在破90天，这个时候你如果有胜算，那个钱就那才是真正的比较大的，嗯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最后一个月的花费是最高的，嗯，基本上最后一个月至少啊等于前面的总和，嗯，那你怎么会搞到这个时候说你没有钱会钱会不够呢？因为选举大家都一样。好，那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像黄珊珊因为前面有市政资源副市长的身份， 对， 这个会比较省钱，嗯，从辞掉副市长以后开始都要花自己的钱，嗯，好，可是黄珊珊的募款能力，黄珊珊募款能力是有的，嗯，陈时中也一样，前面他在当部长当总指挥官的时候，他没有开销，嗯，辞掉了以后开始都是总部的，嗯，好，那就靠民进党还有他自己医界的人脉关系，嗯嗯嗯嗯，可是像这个时候蒋万安会如果会有出现的募款的话，就两件事情，嗯，前面你怕人家，你担心人家是为了什么目的来靠近你，那时候你压边嘛，嗯，第二个就是整个国民党的募款出问题，嗯， 的确哈，那。国民党募款是不是问题？其实真的哈，就是所有捐款人大概同样的心情，就除非是一种足死中惊瓦惊瓦跳，要不然大部分就是说希望我赞助的人会当选嘛，嗯。哦，倒也不是说要图什么回报，就是讲出有民主啊，迄个我当初是有捐到钱，有当选的哦。啊那，当初我捐到钱啊，但是落选，那不是就无民主的哈，哦。好，那黄珊珊有行政资源了，当然是好处，但是呢，可能也会带来缺点。我们来看一下哈。产发局拍黄珊珊十部影片毕业特辑，这是这个简淑培齁他讲的齁，他说今年总共各局处齁规划39部市政影片，拍摄完成发布了20部，其中黄珊珊就一半 ,10 部，而且花多少钱呢？ 287 万，这287万全部都是公帑齁，哦。好，最近可能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看过齁，哦，这个台北市的城市博览会齁，哦，除了被批评像比高中生毕业展更不如之外齁，哦，这个它的英文，因为城市台北是个国际都市嘛，我们需要有这个英文的简介嘛，就被批评为蔡英文齁，哦。这个有多夸张呢？这是一个脸书粉专叫做翻译有要紧齁，哦，翻译有要紧，揪出官方版的翻译，这个我们就请教这个在场留过美的叶元之哈，嗯，他说这个应该翻译为人生活的酸甜跟这个酸甘甜哦，正确说法叫 bitter with sweet life 啊，他直接翻 sweet and the soul of living 啊，然后呢，台北人叫什么呢？台北 people， 台北人正确翻译什么 ？The people of Taipei 才对啊，哦！元智，这个翻译这不需要读外文系了，但是黄珊珊被批评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批评很简单啊，做事很难啊。”黄珊珊，你以前有少批评过陈时中吗？对，元智你怎么看？8000万哎，毕业展哎。 我看到那个英文就觉得啼笑皆非了，这就很像我们不是每次讲说人山人海嘛，翻译叫做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它大概就是直翻啦，我觉得那个很像是去 Google 翻译的啦，嗯，就是你把那个中文贴上去，然后它直接就是照那个中式把它翻成英文。好，那你如果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他把它处理那么草率真的令人匪夷所思，为什么呢？因为台北市是台湾的首都诶，那照道理来讲，一个国家的首都一定是外国人最关注的嘛，常常看你的首都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文化啊，那甚至于说你有什么特色啊，那结果你今天办一个城市博览会，你的行销对象总不会是只有台北市选民吧，嗯，哦，因为你总是，我当然知道他办这个活动的主要的目标是选民啊，因为他是为了自己造势嘛， 对， 可是你名义上你总是要针对国际的观光客或者台北以外的人做一些宣传吧，你怎么连这个方面是想说干脆就省略不做呢？所以这个翻译太夸，这真是非常夸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台北市政府现在一心就只有选举啦，他做所有的事情，反正就把选民顾好。那黄珊珊能够选上就好，其他至于说台北市政应该做的其他事情，就暂时先抛在脑外。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嗯。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啦，我认为黄珊珊他现在已经宣布参选， 对， 他离开台北市政府之后，我认为他会一直消，他会越来越消风啊。从他的起手式来看， 所以你觉得他会消风？ 我觉得会消风。第一个哈。黄珊珊现在他想要打不蓝不绿嘛，他想打不蓝不绿嘛，哈，不蓝不绿其实他就是想要横跨蓝绿啦。可是其实我觉得一般选民还是会看，像为什么蒋万安他要强调他是中华民国蓝，很多人都误会他，想说哎，是封建，不是嘛？中华民国蓝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中华民国派嘛，我们捍卫中华民国嘛。那当然，民进党也有民进党的立场嘛，大家都很清楚。那你黄珊珊到底是什么？你不可能说我要选一个首都市长，但我没有中心思想啊。 我需要蓝的时候我就加入新党，我需要绿的时候又跟绿的合作，那你到底是什么嘛？你当台北市长，你这个人没有定性，你摇摆，你风向仔，那我觉得他最后一定会说不清楚嘛。第二个啊，他讲说他是柯文哲 2.0 啊，欸，居然有些人想要当柯文哲 2.0， 我也是蛮佩服他。他是市政接班人，那可是你的台北市政呢，城市博览会是你引以为傲的啊，你花了8000万预备金办的，结果连这个英文都搞不清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线上英文的网页居然没有英文啊。嗯。你是要考验老外的中文吗？那个英文网页是中文啊。这简直也是莫名其妙。然后昨天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黄珊珊不是一直讲说他现在不想加入民众党，是因为他对亲民党还有感情嘛，所以他用无党籍。欸，结果昨天那个宋楚瑜，但是黄珊珊参选的时候，宋楚瑜也没有现身啊。嗯，黄珊珊的理由是说宋楚瑜有事啊。嗯，但我觉得宋楚瑜如果很重视你的话，有事他也会排开啦。但是他就是不重视你嘛，所以黄珊珊未来就是，我觉得他的路绝对会越走越窄。嗯，那刚刚讲那个里长的事情啊，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说，国民党要求里长不出席，其实不是很聪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地方跑，我们都知道说，里长就是不分蓝绿啦。嗯，而且里长跟台北市政府的关系绝对是非常密切。里长等于是小市府，你知道吗？就是市政府的政策落实到最小单位就是里长，他跟市府的关系是非常紧密。他所有的预算都要跟区公所报，那区公所又归民政局管，所以民政局长跟里长的关系很紧密。那黄珊珊现在就是用市政资源嘛，所以你要里长不能去参加黄珊珊的活动，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为难的事情，所以昨天才会出现这状况，是很多里长真的冒着被你骂的这个风险，他都要去参加。嗯，更何况就是现在很多里长，即便他以前是国民党籍，他现在都不想挂国民党，嗯，因为里长就是也怕你知道他是蓝是绿嘛，他服务的选民是绝大多数嘛，所以这个命令我认为不是太聪明了。但是昨天去参加黄珊珊那些里长，即便是蓝的，我觉得他们最后还是会回归啦，只是说在面子上，或者是在那个就是情义上啊。 感觉你怎么讲的有点心虚啊。 没有，因为他那个刚刚洪建义催我一下。 那我们另外来看啊，这个事情虽然跟台湾的选举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很多人觉得他可能会影响台湾的选举哦。这请教这个庄瑞雄委员哦，夏立言可以中国鸿门已经登来了嘛？哈，他这一次有很多人批评他，民进党批评他，连国民党内部都很多人批评他。结果他回来他讲啊，他说国民党，他说民进党你不要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哦。他说反观民进党，两岸沟通失能啊，无力捍卫台湾权益啊，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简直搞不清楚谁是在野党，谁才是执政党。所以庄委员，你们是酸葡萄心态？ 其实我们要问国民党的就是说，那你吃到了什么样的葡萄？台湾的民众没有人认为说你这一趟夏立言跟中国国民党的副主席到中国去走了这么一趟以后，哎呦，国民党吃了好多好多的葡萄哦，其他的政党都没有吃到，好酸，一直酸，没有啊。也就是你这一趟去，连国民党的这些中生代，那原子也在现场嘛。我刚夏立言当天说到机场说要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国民党是炸锅的哦，回来以后，你说国民党似乎剩了要把它转说，哎，这个这一趟是对台湾是有贡献的，贡献在什么地方？你还没讲出来，你就说你吃了好多好多的甜葡萄，然后其他的政党你们都是这酸，一直在酸夏立言这一趟，没有什么好邀功的。你这一趟去，国人同胞认为就是你在向国际上传达错误的一个讯息。你这个节骨眼去，国民党其实可以，我们倒希望。在台北市或者说各县市首长要国民党代表国民党要参选的人，你们可以集体去挺夏立言，挺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决策政策，我们没有意见哦，这样的一个决策我们没有意见哦。大家把它想想看，你说中国在军演的时候，对台湾人来讲的话，说台湾人都不怕，都很淡定，这个也只讲了一半，也有一点点自欺欺人啊。我们是说好啦，哇，我都照啦，你来我只有跟你拼，有这种心态人其实还是更多的啦。不是说哦，你飞弹射来射去的，什么我拢都唔惊，就你瞎瞎瞎，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台湾人没有这么肤浅，你说都不紧张，不可能。但重点是说，我们砸下了这么多的国防预算，我们的民众也宁愿说，我就是信赖你政府的啦，我就是我们这里整个我们砸这么多的一个防卫的一个预算，我认为我们的国防的一个实力也没有那么差啦，中国你要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啦。那当然还有很多国际上的一个因素，国民党必须要去想到一点哦。你看俄罗斯去攻打整个乌克兰的时候，首都，他们的首都叫做基辅，基辅的市长 是怎么样捍卫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嗯嗯。那蒋万安你应该出来讲，你是要当基辅的市长，还是说我就要当夏立言？下次如果有怎么样的时候，或者有更激烈的一个军演的时候，连我这个万一我有机会当选台北市长，我就是要飞到中国去，我就不想当那个基辅的一个市长。讲清楚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啊。嗯嗯。所以我反而会认为说，国民党这次真的是好像是对两岸关系啊，他认为这个对他还是真的是像过去一样是他的一个强项，或者说去走一趟他觉得是一个大力多，你等着看吧。你看未来哦，仇恨值会高的不会在民进党这边，嗯，一定是蒋万安国民党的阵营跟黄珊珊的一个阵营，接下来他们的厮杀会比我们还要激烈。嗯嗯嗯。上次你看丁守中跟柯文哲，还有姚文智他们在选的时候，嗯，柯文哲跟丁守中两个人都超过40%，那姚文智那个是民众自动弃保，他拿到17%，拿到17%。那为什么说啊国民党阵营他会非常的一个害怕？大家刚才提那个募款呢，谁当台北市长，谁就最有能力募款，嗯哼，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现在你要把黄珊珊边缘化，你要去弃保，那个真的是异想天开啊！我大胆的预测啊，民众党的款早都已经募好了啦，嗯，募好了以后，他现在享有行政资源。刚大家看到那些资源都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产发局出来的啊。民众党里面现在的主力部队就是在产发局啊，啊，所以呢，期待说要把它边缘化，你就是认为说民众党募到这些钱，谁可以要当他干工？哎呀，这些钱我募好了都不用了，异想天开，想得太美。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潜入40米深海底欣赏世界级沉船美景，却在船尾发现宛如机油的黑色泡泡像涌泉般不断冒出，上浮到海平面。夏天到不少潜水客被气瓶潜水悠游，潜水知名圣地台东兰屿八代湾沉船沉睡海底将近40年，近日却被人发现在漏油，幸好泄漏速度不算快，很快就被洋流冲散。 尾巴那边啊，剩它的舱跟机械那边比较完整，所以它现在慢慢它一些机油可能会溢出来的，生锈可能板子也生锈了，那么久了。 推测漏油主因是沉船生锈导致，只不过台湾周边海域像是沉船搁浅海难事件，每年就约发生200件，轻则影响航道，重则漏油，甚至撞毁珊瑚礁石户，酿成蚊子浩劫。像是去年10月在澎湖吉贝岛，一艘中国籍幸运轮搁浅动弹不得，船东处理态度消极，航港局只好依双港法花费上亿元协助拖潜。不过像国际船只发生海难，通常会通知船旗国处理，但光是台湾代位处理费用就将近台币1.4亿元，加上台湾又并非国际海事组织会员国，要获得船旗国的处理几率微乎其微，追回款项恐怕难上加难。三立新闻王浩宇、燕先婷台东采访报道。 柯妈妈一起陪同登记参选，一路十指紧扣，直到走进登记会场。高虹安也开心秀参选大头照，找来各行各业代表高喊支持。 人民参与，参事参局， 女力相挺，新竹会红。 新竹女力之战，沈慧红公布主视觉，用黄色、灰色搭配跳动韵律，要带给市民明亮欢乐感。一身穿搭蓝色西装配白裤，凸显 CEO 特质，展现参选决心。新竹这一战最新民调显示三强鼎立局面，高虹安以24.5%支持夺冠，但国民党林根仁和民进党沈慧红都逼得很近，更有多达32.8%选民还没有意见，成为牵动胜选关键。如果拆开看，以政党倾向，民进党支持者有63.6%支持沈慧红，国民党支持者62.4%支持林根仁，不过有24%的人支持民众党高虹安，反过来民众党支持者68.8%支持高虹安，但有一部分转而属意蓝营参选人。 新竹市进步跟幸福的市民也会挑选有能力的沈慧虹，选举还正在开始，鹿死谁手还不晓得。 段时间里面来，对于候选人本身所提的政见以及对于互动的一个感受，是给予高度的肯定。 新竹市长选战三卡都更上演女力大战，蓝白绿毛起来跑行程寻求支持，民调陷入激战。三立新闻张浩一来宾上新竹报道。 党的路线就是必须要亲美，必须要友日，必须要和路。 再次强调党的路线包括和路，毕竟副主席夏立言才从中国返台，蓝营大当家当然得再称赞一番。 两岸面临这么严重的一个环境条件之下，夏副主席跟我们的这些同志们，我觉得他们是真真真正的爱台湾。 国民党中评会上，朱立伦大谈自己任内决策稳定军心意味浓厚，毕竟前一天全代会爆发全武行，还有党代表炮声隆隆，恐怕重挫主席威信。朱立伦找老党员取暖，但会中仍有人有意见。 每一次的全会都参加，看到我们党的力量、党的组织、党的规模、党的向心力，一届比一届弱了。 内忧搞不定，外患随之而来。因为同时间，台湾激进党十多人聚集在国民党部一楼，同样剑指朱立伦， 丝毫不掩饰台奸的本色。而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率领全党背书，睁眼说瞎话，将夏立言通敌的行为定调为做对的事情。 夏立言访中，踏伐声浪继续烧，就连党内的小鸡拼选举也状况连连。 的确，我在扫街的时候，还有在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我的确是有被抗议，是有选民进行飙骂的。 国民党的亲中争议没有随着夏立言返台平息，从全代会到中评会，党员们声声骂，让朱立伦的领导统御再度受到考验。森女生到郑海中的道。 不要只去检讨杀害警察的人，有时候被害人也有要检讨的地方。 外号师大数学哥吴姓网红开 YouTube 账号，对台南杀警案发表言论，把问题指向警察执法太强硬。 就是警方在 好，那这一次呢，这个夏立言去访中回来，他笑说民进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我比较担心国民党不是吃到葡萄，是吃到那个金黄葡萄球菌啊、哦。那这个吃的是会死人的、哦。那但是呢，美国不含糊哦。美国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第一次派军舰，而且一次来两艘巡洋舰穿过台海哈、哦。这是美国的安提坦号跟昌塞勒斯维号，两艘都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所以，哎，志胜，你这次看这一次的通过，这是今年第七次嘛？跟之前有什么意义上不一样的地方？ 你基本上当然最重要，它是这个佩洛西来台之后的第一次通过。但是在我看来啦，基本上美国在这次通过里面去表达两件事情。但我很美国通过大概是每个月定期的，差不多月底，所以这是第七次嘛。 对， 它还是定期啊、哦，然后这个公开，然后再来是一个遵守国际法的这样的通过。可是这次是它第七舰队，它通过这个这两艘巡洋舰通过之后，它就主动公开照片。 对。 然后不管是第七舰队也好，不管是国安会也好，都有公开这样的行程，所以等于是我直接跟中国呛虾，你那个军演哦，或者是你在讲说台海峡中线不存在，我不管你，我照样定期的，然后公开的、自由的，依照台湾海峡国际水域去做通行哦，那这种方式去回应说，其实你北这个台湾海峡这块不是你北京说了算。哦，那而且这个东西做下去之后，我几乎都可以想见，去年9月、10月的时候，哈、哦，其实美国、澳洲、加拿大，然后英国、法国这些军舰，在9月、10月陆陆续续都通过台湾海峡， 嗯哼， 所以大概可以想见，在未来这两个月，哈、哦，美国开了第一枪之后，接下来这种所谓的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会络绎不绝，哦，我说台湾海峡变成打卡圣地，后面这些军舰来就真的来打卡。可是这只是军舰通过，这一次我觉得最惊人的是，先看这张好了，最惊人的是连续两天，昨天跟今天，这个这两艘巡洋舰上面的舰载机 MR60S 就是所谓的海鹰直升机，哦，它。这个是海鹰直升机，它的在舰载机上面飞起来，然后呢，先到我们这个应该是先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哦，然后当我们把它驱离嘛，因为进入防空识别区之后，它往哪边飞？如果这个图可以看得更清楚，它本来先到这个海峡中线，它沿着海峡中线走， 对， 然后先进到防空识别区回来之后，往中国的方向走， 嗯哼， 走到中国气急败坏，昨天的时候直接飞上去，然后很好笑的是，他用中文跟美军讲说你已经进入我国领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还讲了两次。那美国人讲了一串英文哈、哦 欸， 那个意思在讲说，我依照国际法的自由航行，在这个空域做飞越、然后喊了驱了两次，他才回到这个海峡中线。 嗯， 可是昨天一次你就结束了，没有拍摄。今天早上再来一次， 嗯哼， 哦，又来一次，又被改一次，一样又是中文哈、哦。那其实这个很好笑，是说 基本上你会看到说，美国除了这个自由航行的军舰之外，现在开玩笑讲用变本加厉。 嗯哼， 他现在告诉你，你不是说没海峡中线吗？嗯，你不是一直每天往海峡中线往台湾这边侵扰吗？好，我就先告诉你看，现在不只是国际水域自由航行，上面的空域也是自由飞行，所以我的舰载机就飞上去给你看， 嗯， 而且就往你的方向挥， 嗯。 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到中国的领空， 应该 是很贴近， 对， 应该是非常贴近， 嗯。 那中国非常紧张， 嗯， 说你怎么会这么靠近我？嗯，啊，你就是自食恶果嘛，嗯，你不要海峡中线的结果就是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 嗯， 我就飞给你看，那这是自由航行，你能对我怎么样？你不能对我怎么样， 嗯，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未来我说这条海峡中线哦，不是只有军舰来去走，嗯，未来还有飞机会不断的翻越，嗯，不断的穿越，告诉中国说你不要海峡中线的结果，那就是台湾海峡的空域也是自由航行。 基本上美国中国怎么对台湾，台湾美国就怎么对中国嘛。 哦， 最后我请教冠廷了，这是曾伟珍统计的，夏立言不是说他去中国那个改善两岸关系吗？结果这18天来了400架次的军机跟100架次的军舰，所以这不是直接打脸夏立言吗？ 是，曾伟珍他整理的这个数字齁，刚才晃哥讲的军机416架，军舰102艘，比过去夏立言还没有到中国访中之前都还要来得多。 嗯哼， 这代表意义就是一个而已，中国国民党跑到对岸要跟老共，无论是你讲和谈也好，还是好好聊，还是去表达诉求也好，中共就不理他嘛。 嗯， 那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国民党有一些民代在节目上的讲法是说，哦，因为现在国台办啊比较弱化，所以我们跟他们讲啊，国台办无法影响他们的共军。 嗯， 欸，那你去干嘛？如果你都知道，你去干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还要强调，这一次夏立言访中，国民党内不是没有人提醒，欸，很多人都说我们民进党把他们染红， 嗯， 可是真正讲败家了， 反桃园 大进化， 主视觉上衣口罩一致，民进党。